對華挑釁施壓力度，對此中方態度清晰明確，一是反對，二是不怕。他指出，美方一些政客在大選前為了一己私利，極力破壞中美兩國兩軍關係，甚至妄圖製造意外事件和軍事衝突。中國軍隊將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以及維護世界和平地區穩定，奉勸美方部分政客停止挑釁。吳謙又說，中國軍隊根據年度軍事訓練安排組織例行軍事演習，並非針對任何國家。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地区，预料高空扰动会在晚间逐渐远离该区。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晚间渐转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同风势微弱，天气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34度，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傍晚6:30，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81点，跌210点，成交金额15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50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5点，升106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1.35元，升2.19元；腾讯控股558元，升6.5元；阿里巴巴280.6元，升2毫；美团点评271元，升12.2元；中芯国际25.7元，升7.5元；京东集团316.6元，升8毫；众安在线53.75元，升10元；药明生物196元，升7.5元；中国平安83.4元，跌7.5元；信宇光学科技119元，升2.9元。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英镑10.242，瑞士法郎8.54，澳元5.62，加元5.893，新西兰元5.144，欧元9.1738。每百日元对港元7.3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825。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8点，跌82点。港金现价报17,980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9.77美元，卖出1,940.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柯士甸道近广东道交界的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港岛的入口都开始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康宁道有渠务工程，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和康径的快线，同埋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和康径的慢线都是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时候请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荃湾路惠泉体育馆去石围角，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最后呢，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45，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千呼万唤始出来，全身震势现一台。 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故事，一起重温经典广播剧。 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半 ，CIBS 人人广播精选社区人士嘅自家制节目，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新时段， 有新节目， 与你一起走过。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嘅強調自由咧，就係一個自私嘅表現。 我哋都要係開始咧，係去適應一個新嘅常態。 我哋每一個人做好我哋應該做嘅嘢，啊，呢個係我哋香港人嘅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 时间嚟到下昼嘅五点十一分，今日系欧嘉伦戴住口罩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6:30。之前讲咗会落嘅雨咧，嗱，结果就主要嘅雨区就喺香港嘅南边，去咗香港嘅东面啊，咁样啦。咁香港落嘅雨唔算大。咁不過咧，預計咧，聽日開始咧，氣温又再回升，兼且咧係非常之熱嘅。嗱，天文台就預計啦，聽日咧天氣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3度。咁但係跟住幾日啊，星期六日、星期一、二咧，天文台預計咧28至34度，微風酷熱嘅。好啦，咁啊呢兩個鐘頭嘅自由風，自由風咧都離唔開另一宗好炽热嘅新闻啦，咁就系喺琴日，警方咧就系拘捕咗两位立法会议员，包括咧就系许智峰同埋林卓廷啦，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咁其中林卓廷咧就被指喺旧年嘅7/21喺元朗嘅西铁站发生嘅袭击事件中咧系暴动嘅，嗱咁啊呢一个嘅指控咧就可以话系即系令到大家好多不少嘅人都比较诧异啦。咁同时被拘捕嘅总共咧系有13人啦，咁当中咧有7人咧系今日下昼已经系上咗法院提堂啦。咁呢7人咧都系被告暴动罪嘅，而呢7人咧相信都系喺即系并非白衣人嗰一班啦，咁而系喺当时喺闸内里边咧，就系同白衣人对视嘅人啦，即系咁计啦，就系话咧喺7/21到而家已经超过1年嘅时间啦。警方早前咧之前咧就拘捕咗44人，咁其中8人咧被落案控以暴动罪，咁相信呢8咧应该都系所谓嘅白衣人啦，当时聚集喺元朗站里边等啲示威者嚟后来发生冲突嗰啲白衣人啦。而今日咧7咧就系当时咧喺站里边嘅示威者嚟噶，或者系喺站里边嘅市民，或者系警方所讲咧，就系而家点解琴日警方嘅讲法系令到好多人都关注咧？就系喺经过事件1年之后咧，警方似乎咧就系重新将件事咧系诠释噶，咁就形容咧当时旧年7/21喺元朗西铁站发生嘅事情，唔系白衣人无差别嘅袭击。警方认为呢个是一个不正当的描述，咁认为咧当时咧系，尤其是在西铁站里边发生的事情咧，系两帮人的殴斗， 两帮人势均力敌，兼且旗鼓相当嘅。嗱，咁呢个讲法咧，我谂即系大家都会啊。有啲唔同嘅意見，又或者係好贊成嘅話，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嘅。我哋首先就聽聽就係新界北總區高級警司陳天柱，佢點樣講咧？就係點樣形容話當時發生嘅嘢唔係無差別襲擊，而所謂嘅無差別襲擊係不正當嘅描述。佢亦都認為咧，即係當時咧，其實有好多人係可以離開現場嘅。啊！佢嘅意思就系留低嘅人咧，系好可能涉及非法集结，甚至系暴动。啊，听下点讲先啦。 今次事件嘅主要嘅冲突部分系发生喺元朗西铁站入边，大概10:40，有几个手持标语木牌嘅人追赶一个着住黑衫嘅女子入去站内嘅收费区，跟住双方有人加入，一方用标语、木牌、木棍等嘅物体攻击。另一方面就用長遮還擊，事件衝突了大概1至2分鐘，然後全部散去。直至幾分鐘之後，有議員到達元朗站大堂進行一些網上直播，跟住就有人開始一站入面的收費區入面聚集了。雙方隨即隔住閘和欄杆對罵，互掟雜物，跟住再有人叫口號辱罵，挑人對方入嚟打，跟住又著住黃背心，相信係拍攝緊嘅女子行出閘外被襲擊，衝突就急劇咁惡化。閘入邊有人用消防喉同埋消防滅火筒嘅嘢咧係噴射，最後發生咗通往月台樓梯口同埋車廂入邊嘅襲擊事件。對於元朗衝突，社會上充斥了許多片面、扭曲、誤導甚至虛假的信息，有兩個當時現場直播的片段，很不幸大部分時間鏡頭只是影響單邊行為，令人誤會這個是所謂一個無差別襲擊。 剛剛說到說元朗站那裡不是無差別襲擊，其實調查的情況是什麼呢？ 這個是不正當的描述，是有人首先聚集，跟住繼而一啲互相嘅對峙，雙方聚集嘅人不斷將嗰個對峙係升級，亦都見到其實當時咧好多市民係好正常咁出入閘嘅，喺另一個地方另一個後面嘅出口咧，其實係冇事發生嘅，好平靜嘅。我哋見到淨係一啲聚集嘅人咧，將嗰啲衝突去升級，咁啊跟住發生咗啲不愉快嘅事件。 好啦，刚才呢就係新界北总区高级警司陈天柱喺琴日嘅记者会里面呢，就形容当721事件，一年前嘅721事件呢，就唔係无差别嘅襲击，而係即係有人呢係喺度聚集然之后对视嘅。嗱，喺成个记者会里面呢，当时佢就冇讲到呢，就係其实成件事嘅发生呢仲有一个原因嘅，就係警察呢喺当时呢接近40分鐘嘅時間咧，係不在場嘅。咁而呢樣嘢咧，亦都係其中一個爭議點啦。咁陳天柱喺琴日嘅記者會裏邊咧，就重新再定義咗一次咧，就係話咧，就當時唔係隔咗39分鐘，即係報警之後39分鐘，元朗警區嘅快速應變部隊先至到，而係咧，佢而家嘅新嘅講法咧，就係18分鐘。嗱，睇下點，聽下佢點講先。 經過分析閉路電視咧，其實當晚元朗西鐵站入邊咧，之前本來平靜咧，但喺10:40嗰陣有啲零星嘅衝突嘅，咁跟住咧大堂大致都係回復平靜嘅。10:45有議員抵達到元朗大堂嗰度咧進行 Facebook 直播，咁啊大批人咧跟住就喺大堂嗰度聚集啦。見到嗰啲好多白衣人咧，其實喺幾分鐘之後10:48係先至到達嘅。咁之後亦都係過咗少幾分鐘之後，有三名警員咧接到去到元朗西鐵站去處理。咁其去到嘅時候，發現咧係有大量嘅人聚集對峙嘅，但係當時係未有暴力嘅情況。咁於是咧，佢哋係暫時撤離開，向上級匯報同埋要求增援嘅。元朗嘅警區嘅快速應變部隊咧，咁佢哋10:57收到指示，即刻召集人手同埋整理裝備，喺11:15到達西鐵站。即是用了18分鐘，就絕對不是好像初時曾經講過的39分鐘，因為當時的 第一時間的描述39分鐘，只不過是當時未能掌握全面閉路電視的情況。在我們現在掌握了情況之後，我們是作出澄清。 是啦，刚才就是新界北总区高级警司陈天柱在昨日的记者会上就说澄清，当时警察到场时间不是39分钟而是18分钟。不过呢，你查，大家睇返呢，在2019年7月呢，警方在五次的场合里面呢都是说39分钟的，就是由接报，在接999报案中心接报到快速应变部队到场是39分钟。现在警方就说澄清，事实上他是用了一个不同的计算方法的，因为你看回他的计算方法就是用快速应变部队接到上级汇报要求增援之后，然后到场就是18分钟。其实这个计算方法就是跟一向以来警方承诺的服务标准，很多的计算方法都是由999紧急求助电话接报然后到场的那个时间为之，大家所谓接报到场的时间的。而消防处，看看另外一个纪律部队，消防处的服务承诺就是6分钟抵达楼宇密集地区处理火警召唤，那6分钟的计算方法都是由大家里面收到呢个召唤，即系报警或者系999报案中心召唤嗰一刻计，然之后到场嘅。所以警方所讲嘅话用咗18分钟而唔系39分钟咧，就系其实改变咗佢哋以往一向计算所谓几时到场嘅计算方式嘅。好啦，嗱，电话里边咧就有立场新闻嘅前记者何桂南嘅。何桂南你好啊。 系 Alan 你好， 系啦，何桂南咧就系当时721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可能见过佢直播嗰条片啦，就系持续喺一个钟头里边咧，系喺里边咧喺元朗站里边系影住双方嘅冲突嘅。嗱，警方就话咧，嗱，相信就系讲紧你嘅镜头啦，就话咧大部分时间都系影响单方面嘅行为，即系意思就系影住啲白衣人啦。你点讲？点睇咧？吓， 首先咧，其实警方去指控话其中一条直播片段系影紧单边嘅时候，佢系讲到明嗰个系一个传媒嘅直播镜头嚟嘅，咁即系好明显系我讲紧我当时嘅直播啦。咁但系其实如果大家睇翻嗰条直播，即系喺网上面，无论 YouTube、Facebook 都会见到一秒都冇剪过嘅嗰条直播咧，真系乜人都影到咯。即系其实系无论系拎住武器嘅白衣人啦、黑衫人、绿色衫嘅黄色衫嘅，因为当时现场喺个集入边，的确系有好多穿着住唔同颜色衫嘅市民，咁以及车厢入边，即系我一方面就影咗，即系嗰啲白衣人向住车入边不断拍，即系拨打佢哋嘅藤条啊等等。但系车入边到底有啲咩市民，其实全部嗰啲镜头都有摄录得到，所以我完全唔同意警方呢个指控。 我见翻你条片咧，又的确系影住白衣人嘅时间比较多嘅。 咁其实整个情况好混乱啦，咁当时我点解会喺集入边？因为其实我系喺嗰个集入边嗰女厕嗰度行出嚟，咁一出嚟就见到一个非常之混乱嘅场面，同埋即系我当时见到嘅情况的而且确系咧，啲白衣人系扑埋去嗰个栏杆嗰度咧，系向住啲市民去施袭。咁我其实有尽量迁就嗰个镜头，即系想同時間兩邊都攝錄得到等等，但係現場就仲係太混亂，同埋其中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其實咧我係喺閘外面嘅，咁當時喺外邊咧，其實只有零星嘅市民嘅啫，但係大部分咧有成百幾二百個都係白衣人，咁我身處喺嗰個情況，喺身處喺嗰個環境，我又俾人打緊，我又走唔到，咁所以其實喺一個咁混亂嘅情況，影到邊一邊多啲都未必係我決定，同埋的而且確當時現場白衣人的數量是非常之多， 嗱咁喺 經常見到都好。 係嗱，咁警察咧就嗱，仲有提到一樣嘢咧，就話跟即係當時咧平靜咗一輪啦，跟住咧就係有個著住黃色背心，即係你啦，相信就係話拍攝緊嘅女子行出閘外被襲擊，衝突就急劇咁惡化啦。其實你就咁聽佢講咧，就即係有個感覺就係你行出閘內先至引致人哋去襲擊咁嘅情況。你自己嗱，我睇條片咧就係見到有一個人咧係衝埋嚟啦，就係襲擊隔離嗰個人先至到你嘅嚇。但係你嗰陣時你自己嘅見到嘅係乜嘢？ 咁首先嗰个所谓平静咗一段时间咧，嗰段时间可能系以秒计嘅，因为其实当时嗰啲闸外嘅白衣人不断攻击入边嘅人啦，入边嘅人偶尔会掟水樽啊，或者用遮回击等等啦。咁、白衣人系突然间咧有一个时间咧，佢突然间集体咁样离开咗嗰个范围， 咁我當時咧，其實元朗西鐵站係有兩個收費區嘅，咁佢哋就向住另一個收費區行嘅。 嗯。 咁我就唔知道另一個收費區入邊其實有冇市民。咁所以咧，我都好想即係保持一個安全距離嘅情況之下咧，去睇下嗰啲白衣人離開嗰個場，去會唔會去到另一邊繼續打人咧等等。咁所以我喺嗰個時間先決定出閘，同埋我係一直保持住一個距離。但係係突然間有一兩個白衣人，可能係因為聽到閘入邊有啲鬧佢哋嘅聲啊，或者等等，我唔太清楚嘅原因咧，佢哋突然間折返，係隔住部入閘機咧去打嗰啲閘入邊嘅市民。咁我先至。即系转我镜头向住嗰个冲突嘅画面啦，咁跟住嗰个粉红色衫嘅人咧，佢先至转过嚟去袭击我。咁所以其实成个过程，我系本住一个即系同白衣人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嘅情况之下，去继续拍摄佢哋嘅行为嘅呢一个动机咧，我先至会出袭嘅啫。同埋当时其实又冇警员啦，亦都冇其他嘅记者，咁所以如果啲白衣人喺另一边嘅收费区，佢哋袭击嗰啲市民嘅话，咁其实系冇人会睇得到。 嗱，咁警方就話咧，係其實另一個閘咧出嗰邊嘅出口咧係冇事發生嘅，啲人可以走嘅，留低嘅咧就係目的就係對視啦，而且亦都唔係無差別襲擊，大家勢均力敵，旗鼓相當係兩幫人喺度毆鬥啦。你喺現場都成個鐘嘅時間，你嘅理解係點？ 咁首先重申一次，元朗站係有兩個分開嘅收費區嘅。咁所以另一边嘅收费区嘅情况到底如何，我当时见唔到。但我呢一边收费区见到嘅情况就係、其实你只要一靠近嗰个出闸机、其实你已经会俾人打返转头。同埋其实当时连啲救护员都係入唔到，即係我见到伤者嗰个女厕去、即係尝试去治理啲伤者。咁所以我唔好明白警方个说法係咪指佢到底係指緊另一边嘅，即係同我哋隔非常之远嘅另一个收费区定嘅。 嗱，咁你同唔同意警方所讲？当时发生嘅事不是无差别袭击咧，系两帮殴斗咧。 咁我喺闸外面，我俾人殴打嘅时候咧，我的而且确系有见到呢啲唔系着白衫啦，仲要系好明显系着出盛装赴会咁样样嘅市民都会俾人袭击得到。咁然之后喺月台，即系喺个列车入边系有真系有好多带住小朋友嘅家长系喺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咁樣都唔係無差別嘅話，咁只能夠話佢哋係針對性打一啲唔係佢哋自己人嘅人。 咁喺你嘅直播裏面都多次提到係見唔到警察啦，而今日呢，即係琴日呢，警察嘅講法呢就係話其實呢15分鐘就到場嘅，你自己喺現場睇到係咩情況？ 咁其實我當時即係只能夠講我視線範圍見得到嘅嘢啦。咁我自己唔好清楚到底佢所講嗰三名警員嚟嘅時候，我係咪已經係月台定係點樣樣？咁但係我喺嗰個收費區嘅時候，我見唔到有警員啦。我喺閘外面，我俾人扭打，以前我起翻身之後，我視線範圍都係見到警員。我上到月台，成個月台成個列車範圍，我基本上都睇得到，我都係唔見到有警員。即係喺衝突發生嘅時候，喺白衣人打市民嘅時候，我見唔到有警員喺嗰、那個即係扭打發生嘅現場嗰度出現。 咁睇翻另外一啲片啦，亦都見到咧，其實喺閘裏邊嘅一啲撑住雨伞嘅人咧，喺里边咧，其实为数都有一定嘅数目啦。嗱，你所见到即系大家攞住嘅嘢有咩唔同咧？大家嘅动作行为有啲咩唔同？ 我记得其实集入边嘅人，即系主要如果系有棍状物体都系遮啦。咁但系集外面系有发泡胶板啦，有藤条啦，有木棍啦。咁我自己当时咧就见唔到，咁但系后屘似乎有一啲片段流咗出嚟咧，系见到有人攞住刀嘅。咁当时亦都现场有啲人系有啲咁嘅讲法，咁但我自己就接唔到。 好啊，好，唔该晒你何桂南，唔该晒。 唔该晒你，拜拜。 何桂南系立场新闻前记者啦，咁佢喺旧年嘅时候咧系做紧记者嘅，咁后屘最近都准备参选啦，咁但系都冇得选啦。咁呢件事咧，另外一个角度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就系、警方喺琴日所讲嘅一啲形容咧，其实同监警会嘅报告咧都有啲唔同嘅啦。琴日警方去重组或者重新去诠释呢个案情嘅时候咧，就形容系白衣人咧喺站内嘅付费区外边咧，系同里边嘅人咧就双方隔住闸对骂啦。 互掟雜物啦，有人叫口號啦，挑釁對方去入嚟打啦，即係喺入邊嘅著住黑衫嘅或者係所謂嘅市民啦，挑釁對方入嚟打啦。咁呢個係警方嘅意思。咁其實監警會嘅報告咧，係主要係形容當時嘅情況咧，就係有70個白衣人咧，手持木棍、旗幟、棍棒咧，喺非付費區同埋付費區內嘅黑衣人口角，雙方互掟雜物，而黑衣人咧係打開雨傘自衛嘅。嗱，嗰個形容咧係警方就比較重視咧，就係雙方咧就喺度勢均力敵對打咁樣。咁另外咧就係警方就話咧，傳媒直播加嘅旁述咧係令人哋誤會係無差別襲擊。咁其實係有人先聚集，然之後對事升級。不過監警會嘅報告咧就好明確咁樣描述咧，當時咧一啲白衣人咧喺月台上面咧衝進車廂，不論對方衣服顏色，一律用藤條、雨傘同木棍襲擊車內人士。呢個係監警會經過調查之後嘅報告，同警方琴日講嘅咧係有唔同嘅。我哋一陣翻嚟繼續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8宗属本地感染，其中14宗同早前嘅个案有关，包括13宗属家庭群组，同康智梨木树院舍一名工作人员。至於4宗源頭不明個案，包括的士司機、西九龍警察總部的警察、超市工作人員和退休人士。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表示，過去一段時間確診個案有緩慢下降趨勢，但仍然有30%是源頭不明個案，顯示社區仍然有隱形傳播鏈。政府會逐步有序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包括週五起放寬晚市堂食至晚上9點。本港再多2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离世，累计81名确诊者死亡。医管局话，目前有429名确诊病人接受隔离治疗，当中26人危殆，另外有再多38人康复出院，累计有4199名确诊病人出院。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同许智峰等多人被捕的2宗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其中元朗721襲擊一案，林卓廷等多人被控去年7月21日在港铁元朗站大堂和其他身份不明的人参与暴动。至于另一宗案件，林卓廷、许智峰等人被控去年7月6日在屯门警署外意图妨碍司法公正，而作出有妨碍司法公正倾向的行为，即是煽惑、诱使或指示事主 X 删除任何储存在他手机内的数码内容，当中包括一些可能显示当日或之前干犯刑事罪行的示威者面貌。另外，许智峰和钟海贤被控去年7月6日在屯门警署外不诚实取用一部电脑，即是 X 的手提电话，以及在屯门警署外没有合法辩解，损坏属于 X 的财产，涉及去年7月1日拍摄并储存在手机内有关立法会示威的影片。广东海警局截获非法越境的快艇，拘捕多人，据报快艇正前往台湾，上面12名香港年轻人，包括反修例运动团体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等。在台北，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回应，港澳居民如果因为政治因素求助，在现行法律框架的架构下已经有处理机制，当局会依据人道原则和相关法规适当处理。他说，以非法方式来台面临刑事责任追究，亦都有人身安全的极大风险，当局绝不鼓励，亦都呼吁相关人士遵守台湾法律，切勿犯法。邱垂正又呼吁北京和港府必须尊重港人对于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权利，妥善同他们坦诚沟通，化解争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晚间渐转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同风势微弱，天气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34度，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黄昏6:30，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油站，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就近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近兆辉台。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荃湾路卫全体育馆去石围角，同埋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一起走过。 咁天林叔嗰阵时咧，就又系第一个揾我拍古装，就做男主角嘅。咁做男主角嘅时候咧，咁唔知点解王晶咧就走入去嗰啲睇个老豆拍咩啊？你喺度拍紧咩啊？哇！呢个靓仔咁都得嘅，咁样就冇。咦？咁唔系喎，佢只眼好似有啲嘢，咁佢就开始揾我啦。咁就开始咗电影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个星期六 晚上10:20， 杨少雄、江美仪， 仲有我郑伊健、 陈光荣， 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再继续讲下，就系警方咧，就系琴日咧重新去诠释721。究竟佢哋嘅睇法咧，同以前嘅讲法就好唔同啦。嗱，计翻条数咧，就系喺过去一年几以嚟啦，警方系拉咗咧40多个白衣人嘅，当中有8个人咧系被控暴动罪，而琴日拉咗13个人咧，牵涉721元朗站嘅暴动案咧。最新就是有7个人，包括林卓廷咧，下昼已经系落案提堂噶啦。咁呢7个人咧都系被控暴动嘅，即系话咧白衣人有8个，而对面即是警方形容是另一派别人士，包括林卓廷等人是有7个，8比7啊。咁佢哋7个人咧系获准保释，到10月12日咧系再聆讯嘅。嗱，咁喺琴日警方嘅记者会里边咧，仲有一个争议点啦，就系即系讲到咧，就系喺南边围村附近，大家见到嘅嘢啦。咁因为咧喺元朗站里面的冲突之后，很多白衣人当时就去了南边围村，画面影到很多人是穿着白色衫，而且是手持一些棍棒在周围走的。而警方后来就说是没有见到有人拿着棍，而亦都有传媒影到，就是警方是有警员拍住白衣人的膊头，就后来有人认为是警黑勾结，但是警方的讲法就是他们只不过是拍佢膊头叫佢走。啊，听听新界北总区高级警司陈天柱琴日点讲。 嗱，呢张相咧系疑似系影到咧防暴警察咧同白衣人系搭膊头嘅，有人于是利用呢个镜头咧片段咧指话系警黑勾结。嗱，喺721元朗冲突之后咧，有人号召群众去到元朗站同埋附近一带嗰度聚集嘅。凌晨约1点几，有几百个黑衣人涌到元朗南邊圍村附近，同村入邊嘅人對峙衝突，雙方情緒高漲。防暴隊到場嘅時候，首要嘅任務係控制場面、分隔雙方同埋驅散。如果喺當時即時作出拘捕任何一方嘅時候咧，都係可能會令衝突惡化同埋失控嘅。當時兩個防暴警察手持警棍驅趕， 喝令村口的白衣人离开黑衣人群。这个推白衣人的动作其实就是要指令他离开，但是就被啲别有用心的人扭曲为搭膊头，污蔑是警黑勾结。 好啦，刚才就是新界北总区高级警司陈天柱昨日记者会里面讲述721一年前年几前元朗南边围发生的一些事件，就是见到警方和啲白衣人咧，就是去了一条村入边咧，即系有倾有讲咁，最后咧系冇即时拉人啦。啊，咁嗱呢个咧好多加埋之前啊，五点半之前大家听到警方嘅一啲讲法咧，都被认为咧系一啲一年嚟嘅新讲法，而且咧一年嚟咧亦都系首次系拘捕并且落案控告喺闸内。嘅另一派別人士咧告佢哋暴動嘅，咁有人咧就係即係喺不少嘅輿論都話咧，警隊係想改寫歷史啦。嗱，警務處長鄧炳強咧啱啱係見記者嘅，佢就話想澄清有人話警隊改寫歷史啦，咁佢話咧係無意咁做，係因為歷史自有公論。佢認為警務人員應該集中事實同證據，對於不必要嘅評論亦都唔需要講。咁呢個係鄧炳強咧啱啱見記者講嘅説話嚟噶。嗱，大家對於警方嘅琴日嘅记者会啦，拉咗一啲嘅喺闸内边嘅人士啦，包括林卓廷等人啊，告佢哋暴动啊，有啲咩睇法咧？打电话嚟18723111一齐倾下。电话里边有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主持你好。咁我只有四点回应嘅，不过我想结论先，就系话希望市民冷静，即使大家都好愤怒，但系千祈唔好做出一啲好似当日冲击啊。破坏嘅行为，稍则嘅话咧，只会中到政府圈套咯。好啦，有四点嘅质问嘅，警方就话当日有两间传媒只系单方面影住嗰啲嘅白衣人之袭，跟住咧，我想问，而家警方几时要做到一个地步，就系话市民有责任帮佢搜证晒双方面嘅证据噶？如果佢认为有怀疑，另一方面都有嘅一啲不恰当行为嘅话咧，系咪佢举出咯，而唔系去即系诬蔑话佢哋偏妥咯？咁點解調翻轉市民俾出一啲嘅反，即唔同佢哋聲音嘅意見，就係、是、偏妥，就係、是、抹黑咧？呢個係林鄭嘅慣例咯。第二點，佢就問早上啲人揸鐵通，咁警方記者有冇記錄佢對方身份證啊？我想問對方揸鐵通有冇傷人先？調翻轉，佢要將嗰個兩樣嘢連結埋一齊，晚上嗰啲嘅襲擊係同早上嘅挑釁有關。哪怕是有关，是不是这样的缘故就将足以证明施袭这个行为是合理呢？对方有没有检查回受害者的伤势是不是合理呢？即使哪怕当时是有人挑衅，那他咪举出证据咯，而不是这样就在这里即是结论就是说他是查，不是结论，他是查案，而不是帮犯法的人去辩解咯。到最后他说双方都有武器，我想问如果手上一把遮做一个挡格都是武器的话，我他日手上有把遮被人袭击，十几廿人揸住啲棍铁通大打我，我应唔应该还击啊？我应该去挡格啊？ 明白，好多谢张生嘅意见啦。讲到即系证据咁啊，事实上咧，警方系冇提出好多证据嘅。咁事实上就系我相信啊，就系因为都要留翻法庭里边去作为一个证供嘅。咁所以一般嚟讲咧，警方就唔会话好具体讲紧某啲证据嘅。咁但系阿张生都提到啦，就系其实点解会出现呢个殴斗咧，亦都系同即系警方咧系一个。长时间唔喺度啦，即系一个30几分钟、39分钟先至到场啦，或者系早前啦喺元朗咧已经系聚集咗百几个白衣人咧，系一早已经好多人报警啦，都系冇到场啦，呢个都好有关系。电话里边有李先生啊，李先生你好， 系你好， 系请讲。 想睇翻点解佢警察嗰边未查出之前又话39分钟先至到场，但系琴日突然间又变咗10几分钟，咁究竟佢哋系咪讲大话定系未查清楚？ 我谂好奇怪嘅，即系我自己睇翻咧，就系嗰39分钟咧讲咗好多次啦，就系由报警，即系999中心报警到嗰啲机动部队到场就系39分钟。今日咧即系啱啱邓炳强讲咧，佢都冇否认呢件事噶，但系琴日嘅警察咧就用咗一个即系机动部队。接到上司 order 要佢哋出动到场嘅时间嗰度18分钟，即系个计算方法咧，佢哋计算个方法咧系唔同咗，同之前嘅计算方法系唔同咗，亦都唔系正规嘅计算方法嚟嘅。 即系佢要我哋市民相信佢讲嘅说话，佢都亦应该系谂清楚先至出嚟讲，唔系哇一年前可以讲30几分钟，突然间佢琴日竟然可以变翻10几分钟。 我覺得是很沒理由。咁同埋我都想講翻，其實講翻警隊，其實以前十幾年前，其實大家真係好尊重佢嘅。咁佢哋亦都要檢討翻，點解呢一年裏面佢哋個聲望會跌到去咁嘅情況咧？佢哋係咪自己都要反映下？好似琴日個記者會，佢嗰個發言人嘅態度，我諗佢未符合組織個咁高級嘅職位咧，應該係對記者嘅態度，或者依家政府無論政府好對記者嘅態度，都唔似出嚟，好似潑婦罵街咁樣，有時係。 好，明白。好，多谢李先生嘅意见啦。 好，唔该你。 李先生提到咧，就系琴日即系警方所讲咧，就系无端端由一路讲紧嘅接报到场嘅时间由39分钟变咗18分钟咧。其实警方咧系用咗唔同嘅计算方法嚟计嘅。咁嗱，其实一向以嚟咧，警察讲紧呢一个所谓服务标准啦，几耐几时到场啦，用咗几多时间到场啦，都系讲紧接到 call 嗰一下到场嘅时间嘅。无论喺警察嘅服务承诺里边都系咁计啦。或者是消防的服务承诺都是这样计的。咁所以用这样的计法呢，就是39分钟。咁在721之后那几次的警方记者会都是讲緊39分钟的。但是昨日呢，这位的即是新界北的总警司的讲法呢，就是18分钟。咁是因为呢，佢唔计由接到 call 到中间一啲传嚟传去传达信息嘅时间，而係只係计机动部队接到上级嘅指示到佢哋到场嘅时间就係18分钟嘅。咁所以个计算方法唔同咗，数字亦都唔同咗。好，电话里面仲有另一位李先生。李生请讲。 蔡勇。 嗯。 我係。我咧就系好客观嚟对呢件事嘅，因为咧我旧年7月21日晚咧，全即系成晚啊，睇到晚黑3点钟都系睇住嗰三个电视台，其中有一个咧系一路都播，冇转去第二啲新闻嘅，咁我三个都轮住有睇，咁所以我对个成个过程咧就好清楚嘅，咁呢个7月21日之前咧。其实呢 ,20 号咁上下呢，喺元朗有啲乡村嗰啲路边啊，嗰啲栏杆呢已经有啲印刷咗嘅布条啊，挂咗喺度，话呢如即係话准备呢用藤条啊教训嗰啲参加反修例嘅白衣人，已经係挂咗嘅，所以警方应该知道会有事会发生嘅。咁唔讲呢样啊，即係已经呢个好清楚，因为有啲酒楼啊嗰啲人都喺度讨论呢个就藤条教训嗰啲人㗎啦。好，咁7月21日呢，咁我睇到呢係双方都有责任。第一呢，首先呢就喺元朗街度呢有白衣人袭击黑衣人啦，跟住去到地铁呢有啲打斗。咁警察呢係有嚟，但呢佢呢即係应付唔到，同埋呢佢都想即係啲警察呢就想平静啲啦，所以呢就去报告上司搵人嚟啦。咁呢，但呢有件事我好多人都睇唔到，就係呢喺第一次冲突之后呢，本嚟可能会平静嘅，但係呢就有一个那个可能大佬啊，即系白衣人嘅大佬，即系长者有翻咁上下，喺个火车站地下晕倒啊，即系激烈过头，心脏有事又晕倒。咁呢后有个话后生仔白衣人睇到咧，即刻冲上嗰个扶手电梯，大人冲上去，再要掹开个闸，同埋黑衣人嚟一次对打。咁双方都有责任 嘅。好，多谢李生嘅意见。李生头先讲嗰个情况咧，就系应该系稍即系再后少少发生嘅，就系、是、有一位所谓佢哋嘅白衣人嘅脑袋咧，就系、是、因为可能心脏有事系晕咗啦，咁就引起咗一番嘅情绪啦。嗰件事应该系稍后接近午夜时间嘅。好，电话里边仲有吴先生，吴生你好，吴生， 系请讲。我觉得昨天那个陈 Sir 咧讲啲嘢咧真系太过分嘅，即系监警会之前讲嗰啲嘢咧，同佢昨天讲嗰啲嘢，例如话 應該我哋一般都係知道係打電話報案係由嗰一分鐘開始計㗎嘛，咁係38分鐘。 警察自己都係咁寫㗎，即係個服務標準都係咁計 嘅。係咁寫㗎嘛，但佢琴日可以改到話係由佢佢上司叫到去咧，為十幾分鐘。即係哇，冇搞錯嗰啲差人啲嘢，啲規矩變曬嘅咩？同埋同時嚟講咧，呢件721事件咧，阿林鄭佢都話令人髮指啊，一單都嫌多啊，都話係譴責嘅嘛。喺琴日個診所，佢話定性為咧就係大家係毆鬥喎。咁啊，林卓廷去到係勸喻嘅啫嘛，佢都俾人打到流曬血就成咁樣，佢一定去罪話佢係大家毆鬥各方面。即係哇，而家啲警方係咪佢真係令人髮指嘅喎？佢中意佢。法律喺曬佢嗰邊，佢中意咁樣安罪名就係咁安啲罪名，咁仲有邊有個公平同埋一個法治啊、人治喎？而家變到咁樣， 明白好多謝吳先生嘅意見啦。咁剛才講到即係警方對於林卓廷究竟做過啲乜嘢咧？咁警方嘅講法咧就係話，雖然佢一路喺度直播緊，咁但係就唔係話你直播就代表你冇問題嘅。又或者咧，即係唔存在直播就係免責嘅，呢個係陳天柱嘅講法啦。咁嗱，我諗即係。而家已經落咗案啦，咁啊，案情啊，遲啲留翻俾法庭去決定。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i,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咧，美國政府咧就要求香港製造嘅產品咧就 labeled 叫做 Made in China。香港政府就有啲反對啦，咁但係呢就有官員出嚟講呢，就話呢咁嘅 label 呢係有個叫做紫白為黑嘅一個錯誤喺度嘅。蕭叔覺得呢句說話呢對某啲人嚟講可能會輕微嘅冒犯，咁所以我哋點樣可以講好少少呢？我哋今日呢同聽日呢蕭叔示範下我點樣可以講得比較圓滑啦，同埋有禮貌啦，同埋呢 diplomatic 少少嘅。繼續啦，蕭叔嘅一貫原則都係啦，只談語言就不論政治啊，背後對錯啦，同埋政治嘅含義咧，蕭叔就唔講啦。Alright， 咁我點樣可以抗議即係美國政府嘅 decision 咧 ？Such labels, while factually and geopolitically accurate, after all, Hong Kong is a part of China, are not indicative of the differences in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customs and legal requirements。嗱，有少少長啊，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就可以上翻我哋嘅網站去睇翻蕭叔今日打呢段文字。啱啱講咧 ，such labels while factually and geopolitically accurate，OK，、okay? 呢啲咁嘅如此 label 啊，如此標籤香港嘅 products 咧，雖然係喺地緣政治上面同埋咧係事實上面咧係準確嘅，雖然係咁。再講埋啦 ，After all, Hong Kong is a part of China。咁香港係中國嘅一部分啦。呢啲 label 咧 ，are not indicative of the differences in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customs, and legal requirements。但係咧，呢、這個 label 咧就唔能夠反映到兩地咧嘅法律上啦，同埋咧製造嘅習慣上嘅分別嘅咁樣。好，下次繼續。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好，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啦，八比七啊，八比七乜嘢咧？就系旧年嘅七二一事件啦，被告暴动嘅白衣人有八个，咁而家咧對家嘅另一派人士，包括林卓廷等，就有七個，所以而家被告暴動嘅就係八比七啊！咁啊，警方就話咧係雙方毆鬥喎。咁啊，點解毆鬥會變成暴動嘅咧？有乜嘢係構成一個暴動罪咧？電話裏邊有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啊，張達明你好啊， 係 啊，我諗大家都有個問題咧，就係、是、咦，好似暴動罪好易告咁嘅喎，咁其實個定義係點樣樣咧？點樣先至係可以入罪嘅咧？暴動罪？ 當然跟翻公安條例的定義咧，就係、是、第一你要有三個人以上嗰種嘅所謂非法集結啦。咁而你喺當中，如果係有人係去做出一啲嘅破壞社會安寧嘅行為，即係包括一啲主要係包括一啲暴力行為咧。咁嚟講，咁呢個嘅非法集結咧，就可以變咗做提升為一個暴動啦。 即系听落其实好简单嘅啫，好易嘅啫，系咪咧？ 当然咧，呢个系嘅，嗰个门槛唔系咁高，因为破 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呢，只需要你涉及到可能一些的暴力會令到有人受傷或者財物受到破壞呢，這個就是表示破壞社會安寧啦。咁不過亦都咁講，但係就一定要分清楚，若果一個人只不過係路經啊，或者佢最初係參與緊一個嘅和平嘅集結，只不過突然間係有人做出啲所謂啲暴力嘅行為，佢唔係參與其中咧，咁佢都唔會即係犯呢個暴動罪嘅。 咁具體嚟講，所謂嘅破壞社會安寧咧，係如果話即係有打鬥啊、出武器啊，咁可以係一種嘅情況啦。但係如果我喺度叫囂啊，或者係所謂嘅煽動啊、鬧人啊，係咪可以構成暴動嘅咧？ 嗱，當然就如果你一般即係所謂鬧人咧，就唔會嘅。咁咧，但係咧就都睇個情況嘅，不過我相信大家就比較關注都係喺721事件嗰種嘅情況啦。咁我諗就因為有啲嘅嘢咧，就係一定要係睇翻嗰個事實背景去講咧，係比較清楚啲嘅。因為你抽空去講咧，咁樣就可能會好即係學術性咁樣去討論。 你點睇嗰啲事實背景有咩要注意咧？ 事實背景咧，我相信咧就最主要依家嗰個警方嗰個處理咧，佢就真係視為咧就係、是、當日咧係好似有兩班人係去旗鼓相當，互相扭鬥。喺咁樣嘅處境之下咧，佢去演繹有關嘅法例。嗱，咁若果係咁樣咧，咁佢嘅演繹有好多地方都講得通嘅。不一最大的問題呢，就是我們之前一直看721當日那些新聞片段啊，我們見到的事實呢，其實就是一班的白衣人，他一早呢就在元朗那裡，就是所謂集結在一起，跟著拎著一些的武器，那他亦都在林卓廷來之前呢，就已經是發生了呢，他們是襲擊一些的就是逃人也好，穿黑衣的人也好的事件呢，即已经是在出现。所以看到呢，其实不是说着呢好像一般两个黑帮或两个帮派两个派系呢互相扭斗的情况，而是基本上是啲白衣人呢是有预谋有组织地是去攻击一些在即都是搭港铁回来元朗的人。如果这样的情况呢，其實就係變咗做咧，就係你係有一個所謂加害嘅暴力嘅一個群組，咁另外一邊咧，只不過係一啲被攻擊受害嘅群組。咁如果呢個立法會議員係去走去即係所謂監察，或者去聲援，或者係去希望阻止呢啲嘅暴力發生咧，咁即係好難想象咧，因為咁樣咧，佢講嘅嘢就會變成係成為暴動者咯。 嗱，咁但係警方嗰、那個。邏輯咧，似乎係咧，就係話喺嗰個站裏邊咧，另一邊出口係可以走嘅。事實上有幾百人喺嗰度走咗嘅，所以留喺裏邊嗰啲人咧，係屬於即係可能係非法集結，甚至係暴動，因為佢哋係有選擇嘅，佢哋唔一定要留喺度嘅，係咪咁睇咧？可以 嗱，我諗所有嘅呢啲集結嚟講咧，佢都唔會打曬所有人嘅，咁一定係有人可以係離開嘅。咁依家我哋睇到嘅咧，就話喺之前咧，係有一啲特別係年輕嘅人，特別如果你著黑衫嘅，或者年輕嘅人，其實如果你一出閘嘅時候咧，你就會有機會俾啲白衣人係去追趕扭打嘛。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咧，其他嗰啲譬如年紀大啊，或者剩咁樣，如果佢哋走出去冇事，唔係表示你走出去冇事噶嘛。咁我哋日常見到嘅情況咧，就係你根本你唔會安全咧，你喺度走出去。咁而啲人報警，警方又唔受理喎，呢個先係問題喎。若果當然有警方喺度咧，又另一個問題啦。 係啦，即係總之，其實如果有警察喺度，就根本就唔會發生咁嘅事啦。嗱，另外仲有一個問題，好快咁問埋你就係、是、平時我哋見到譬如以前啦黑社會喺度即係仇殺咁樣攞刀攞棍咁樣咧，都唔會告暴動嘅。喺咩情況之下先至會咁樣告暴動嘅咧 嗱，咁當然呢個咧就以前嗰個做法咧，如果黑社會咁樣仇殺咧，通常佢都唔係用暴動罪去告嘅。咁但係亦都即係如果純粹個法律嗰個定義咧，即使黑社會嘅仇殺佢用暴動罪去告咧，其實都好多時候都可以配合得到嘅。 咁啊，即係不過似乎依家警方就係改變咗呢個做法啦。同埋今次嚟講咧，我即係覺得係幾改寫歷史嘅， 係 將即係黑衣人去毆打一班嘅所謂喺翻到嚟嗰啲嘅年輕人，變咗做咧就好似個旗鼓相當，大家係互毆嘅情況。 明白。 咁當佢即係咁樣去定性咧，就無論黑衣人嘅刑責，或者你會順便你告密法誒嗰啲其他嗰啲人咧，就會係。 好，唔该晒你，张大明。张大明系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消防局，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龙尾的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在兆辉台，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多车些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两个一毫九，腾讯控股558元，升六个半。阿里巴巴280.06元，升两毫。美团点评271元，升12.2。中芯国际25.7元，升7.5。京东集团316.6元，升8毫。众安在线53.75元，升10元。药明生物196元，升咗7.5元。中国平安83.4元，跌7.5元。信宇光学科技119元，升2.9元。今日五大升幅股份是十方控股、ITP Holdings、曼城金属包装、一加一品、直通电讯。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是直华集团、Raffles Interior、光宇国际集团科技、中科生物。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350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5点，升了10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7.75，日元106.06，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6，人民幣6.887，英鎊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82，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663。港金現價報17,980元，比上日收市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0.16美元，卖出1941.23美元。港汇指数系105.2，跌咗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变电站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交通咧系非常挤塞噶，影响到观塘绕道、观塘道同埋鲤鱼门道去将军澳道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而家龙尾分别去到九龙货仓、牛头角港铁站同埋启田道回旋处。咁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变电站慢线有意外，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同。埋鲤鱼门道近启田道回旋处，塞紧车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可以嘅话咧，请你考虑改道行驶。而喺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去到近红隧九龙出口。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的车龙排到罗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龙尾亚街路街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近小辉台。

市民亦都喺媒體上面睇到，亦都未必係完全嘅事實嚟嘅。咁所以市民可能係誤解嘅對好多嘢。咁政府絕對係有責任去澄清嘅。咁但係喺政府好多時嘅解説過程裏面咧，就我覺得唔夠清楚啦。第一，第二就時間太長啊。即係頭先阿歐嘉倫提到嗰個時間問題咧，由呢個38分鐘、19分鐘到長呢一個問題，有少少愕然啦，即係點解咁耐先正出嚟又改變咗個講法咧？嗱，歐嘉倫，你記得仲要喺中間過程係警監會出咗一個報告添嘅喎，咁個報告裏邊咧亦都同琴日有啲講法咧未必係一致嘅，即係我唔可以話唔一致啦，但係可能引起一啲疑惑嘅。咁頭先5點鐘警務處長出嚟澄清啦，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即係起碼你去公眾解説多少少啊，究竟你呢個講法係咩意思呢？咁我希望再多少少啦，即係我始終覺得作為一個中立㗎，即係客觀嘅人去睇呢件事咧，我希望係多啲資料去分析嘅。 所謂即係剛才咧，就係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見記者啦，我諗都真係好多人估唔到咧嚇，佢即係基本上有啲人話係直情改變翻琴日嗰位陳天柱嘅講法添啊，就係佢有6次提到咧，警務人員咧就應該集中講事實證據啦。啊，佢6次提到咧一啲不必要嘅評論就唔使講，即係6次嘅意思就係講緊不必要嘅評論啦，即係字眼有啲唔同啦，但係先後咧佢自己講同埋記者發問嘅時候咧，佢嘅回答咧都提到就係話有啲評論係不必要嘅，譬如話咧，即係喺最後一個問答嘅時候咧，就話琴日陳 Sir 呢個係一哥阿鄧炳強所講嘅，就係琴日陳 Sir 都講咗一啲事件嘅評論啦。我覺得我哋應該集中講事實同埋證據，講評論係不必要嘅。咁佢亦都講咗咧，就係即係講翻就係之前我哋啱啱提過嗰39分鐘接報到場嘅時間，佢亦都重申翻咧，就係30幾分鐘30幾分鐘咧都係唔理想，正係檢討緊嘅。咁不如我哋首先聽聽鄧炳強點講先啦，好嘛？ 首先第一件事就係有關於我哋係由接報到我哋係警員去嘅時間咧，係30幾分鐘嘅。咁啊，琴日咧就係我哋陳警司所講18分鐘咧，就係我哋嘅快速應變部隊接到通知去到現場嘅時間。我覺得咧係最重要就係話由我哋接 call 到我哋去呢個快速應變部隊去到現場嘅時間，即係30幾分鐘。我哋都係覺得咧係唔理想嘅啊。咁其實而家我哋已經係做緊呢個檢討，即係日後咁嘅情況底下咧，點樣可以快啲係能夠應對嘅？我哋都覺得咧呢個用30幾分鐘嘅時間去到即係到現場處理呢件事情咧，係啊同市民期望有啲落差。咁第二個想澄清咧，就係話有啲人咧就話我哋係警隊係個些歷史啊，由一個係冇差別嘅襲擊咧，就變為咧就係旗鼓相當啊咁樣。警方咧並無意係去係改寫歷史嘅，因為歷史咧係自有公論。咁我都認為咧，我哋警務人員咧係應該係集中咧就係喺嗰個係事實同埋證據，對一啲不必要嘅評論咧，亦都係唔需要去講。 陳天柱高級警司嘅講法係代表警方定係代表個人？ 咁啊，琴日咧陳 Sir 咧都係講咗一啲嘅評論啦，對於事件我覺得咧係我哋應該集中係講事實同埋證據，一啲咧其他嘅評論咧都係不必要嘅。 好啦，评论是不必要的，即都估不到警务处长邓炳强会这样讲法，因为都很少话，即日呢老细出来讲就是这位陈警司陈 Sir 讲的也不必要。即昨天我记得就是很多朋友听完陈 Sir 讲的说话就很奇怪了。为什么这个时候出来讲这样的东西呢？有什么需要呢？是不是真的必要这样讲呢？还要一年之后，你是不是真的想改变历史呢？重写历史呢？而今日咧就阿鄧炳強出嚟咁講，又係另一個大家都即係諗唔到點解會發生嘅事。 係咁，我都係作為法律界人士啦，咁所以我都係講緊自己個人意見啦，就唔代表任何團體。 呢個評論員係你嘅個人意見嘅時間。 個人意見啦。咁我其實係同意警務處長嘅講法嘅，即係我哋從事法律界又好，或者law enforcement 啦，警界又好啦，應該係尊重事實嘅。講事實就得噶啦，就唔需要講得太多，用好多形容詞去做呢件事咧，就反而模糊化咗件事啦。但係我反而覺得就係其實歐嘉倫講啦，咁琴日嘅目的係咩先？即係佢出嚟之前一定有個目的噶嘛。我想達到啲乜嘢咧？琴日嗰番説話，你係想澄清一啲事啊？第一話系咪改寫歷史？咁佢講咗唔係啦，係咪？佢想澄清啲嘢嘅話，個效果係得達唔達得到咧？ 好明顯係唔得嘅。即係琴日佢講阿陳 Sir 講完之後咧，反而可能更加令到件事更加沸沸揚揚，更多疑問帶咗出嚟，就以警務處長今日再去澄清啦。咁所以成件事喺個公關形象方面咧，就做得唔係太好嘅。我 但係好奇怪，譬如琴日嘅記者會咧，大家有睇曬成個記者會咧，就都幾明顯嘅。佢講啲嘢唔係隨口講嘅，佢係有曬準備啦，嗰啲形容詞咧。是在一個紙度即係讀出嚟啦，另外就係有曬一啲嘅畫面啦，有即係印咗張相出嚟啦。佢係好刻意地去澄清好多嘢嘅，係有計劃咁做，唔係話隨口講 嘅。所以我就係、是、我都係有咁嘅疑惑咯，即係達唔到嗰個效果不單止，仲反而有反效果啦。起碼我個人覺得，咁、所以即係正如我一開始講，咁我哋係尊重事實嘅，你講翻一啲事實就得噶啦。嗱喺一啲咁嘅大型嘅社會運動上面啦嚇，暴亂事件添啦。其實個難度係好高嘅，即係因為尤其是呢一件事件七二一事件咧，歷時係十幾個鐘頭嘅，即係如果你由晏晝開始計添啦嚇，去到深夜咁長嘅時間裏邊，每一個人做過啲乜嘢，犯過咩罪，有冇犯過罪，其實係非常之複雜嘅一件事嚟嘅。所以其實並非一言兩語就話你一定冇罪，你一定有罪，其實真係一個非常複雜去搜證啦。邊個講過啲咩咧？你嘅行為係咩咧？都係有關係嘅。咁、所以喺呢啲時候咧，我其實我啦嚇，起碼我咧就會慎言啦。淨係講事實，其實已經足夠噶啦。如果你想澄清頭先講嘅一啲事實嘅澄清咧，其實你好簡單，重點咁去澄清一啲事實，我覺得已經足夠。就我同意警務處長嘅講法，就唔好太多評論嘅。 嗱、咁大家有啲咩意見咧？聽完啊鄧炳強嘅講法，打電話嚟1872311啦。嗱，剛才我哋五六點嘅時候都提過另一樣好奇怪嘅嘢咧，就係講緊由接 call 即係999電話話有人報警啦，元朗有人打鬥啦。到真係有機動部隊到場咧，就39分鐘呢個講法咧，係舊年721之後咧，警隊先後有不同嘅人口中講咗五次嘅、其實我哋計過條數啦，講咗五次都係39分鐘嘅。而嗰個計算方法就係警隊一向沿用，即係話咩叫做到場時間咧？就係由接到999嘅電話到真係到場嗰個時間，咁就39分鐘。咁呢個都係監警會裏面都寫得好清楚，成個時序好清楚嘅。咁又琴日又好奇怪啦，就改變咗一路嗰個講法，話唔係39要澄清，係18咁樣。咁原來乜嘢18咧？原來就係計算機動部隊接到上頭嘅指令，準備啦，出動啦，然之後到場嘅時間嗰度計。咁呢樣嘢咧就係同警方一向以嚟所用嘅標準係完全唔同嘅。咁、今日鄧炳強又講翻轉頭啦，又話係其實係三十幾分鐘嘅咁，所以又係令到大家拗曬頭。 所以都係頭先嗰句啦，即係如果你目的係澄清一啲事實嘅話，個作用達唔到不特止，仲係有反效果咯。咁 係咪公關要點樣做好啲咧？ 我諗即係嗰個籌劃要做好啲啦，真係問一問自己今日去做一個記招一個 stand up， 其實個目的係咩啦？希望達到啲咩啦？如果要達到一個目的嘅話，我有啲咩嘢要講啦？用字遣詞都要小心啲啦。呢啲係好基本嘅嘢要做啦，特別係一件咁大嘅事件。其實整個反修例事件七二一可以話是其中一個最牽動民心的一件事。 其實那件事大家都知道是很重要的，因為很多人後來講翻就係七二一之前都不是真係咁關心，但是見到那個場面，見到咁樣打人，見到警察是消失了，嗰樣嘢咧就令到好多人唔憤氣，或者係覺得好嬲，嗰個係好緊要嘅一件事嚟。 我好多好中立嘅朋友其實都係咁嘅感覺，因為尤其是喺電視畫面度見到喺地鐵車廂裏面有人受到襲擊啦，咁呢個係個畫面係好印象深刻嘅。不過我再重新頭先我講一句啦，畫面其實只可以講到個事實一個非常小部分嘅，就市民就係睇咗呢一啲畫面嘅啫。咁所以市民嗰個感覺未必一定係最準確嘅，所以更加政府部門係要小心，要澄清。如果有任何可以同我哋分享嘅資料咧，應該盡早同我哋分享嘅，即係政府。 咁但係有陣時因為要告上法庭啦，譬如嗰啲資料或者嗰啲證據，我又想問一下啦，係咪 即係唔適宜喺譬如記者會裏邊去指控人咧，要留翻喺法庭度講先至更加有力啦。係咩考慮咧？ 呢個非常正確啊，歐嘉倫。所以你留意到我一路講咧，我都冇提到當事人嘅，因為成件事件已經作出咗拘捕啦。林卓廷同許志峰係另外一單啦嚇。咁林卓廷已經被拘捕啦。黑衣人啊，白衣人亦都有大量嘅拘捕，好似有四十幾個白衣人啊嘛，印象中。 白衣人四十幾個，但係告咗咧就八個。 係 咁而呢啲都唔知系咪黑衣人啦，即系总之就系警方所讲嘅另一派嘅人咧，就加埋林卓廷系七个，即系八比七喎。而家 冇错嗱，咁所以你讲得好啱，欧嘉伦有一个其中一个政府嘅难处咧，就系因为是成件事已经进入咗所谓嘅司法程序啦，咁亦都去咗过咗堂添啦，即系所谓过已经喺裁判处度过咗堂噶啦，咁所以有好多关于证据嘅嘢咧，其实警方亦都唔系咁方便讲出嚟嘅，否则咧就会可能影响到将来审讯嘅公正性嘅。咁所以呢方面我亦都同情，即系警察方面嘅难做嘅。不过 就系咁啦，就系、是就是、你唔能够提出任何证据，然之后就有好多评论，甚至系一啲几主观嘅一啲四字成语去概括嘅话咧，咁就会俾人觉得，咦？你点样咁讲嘅咧？咁 冇错。同意啊！我絕對同意歐嘉倫頭先嘅講法，所以即係你喺都係嗰句啦，用字遣詞一定要小心。好簡單地解釋咗、澄清咗一啲重點就足夠嘅啦。其實咁我頭先講咗啦，我係開心嘅，警務處長起碼出嚟解決咗某一啲我自己心裏邊嘅疑問嘅，起碼即係琴日到而家嘅疑問咧，解決咗少少嘅。咁但係成件事係做得唔好咯，我始終都覺得，即係尤其是喺警監會報告出咗嚟之後咧，到而家為止咧，仍然係有好多嘅問號啊，即係冇解釋到。不過我啱啱講咗啦，因為個法律程序咧，有啲嘢佢未必適合講嘅，但我仍然相信佢可以做得好啲嘅喺澄清方面。 嗱咁今日咧就係琴日。被捕嘅十三個人涉及七二一事件被控暴動嘅人，有七個已經今日咧就係提堂啦，就被控暴動罪嘅七二一。咁根據傳媒嘅報導咧，就係、是、控方咧就曾經話以案情嚴重咧就反對各人保釋，咁但係主任裁判官羅德全聽取辯方陳詞之後咧係批准保釋嘅，即係七個人咧而家係批准保釋嘅。咁據報導咧就話，即係林卓廷咧就被指控喺西鐵站嘅付費區裏邊咧就叫大家千祈唔好退啦，一退佢哋就衝入嚟，又或者係林卓廷曾經講過就係話企埋，叫啲人企喺前面頂住佢，女人就企喺後面之類嘅説話咧，就被認為咧係即係干犯暴動罪嘅其中一啲元素嘅嚇。咁全即係具體嚟講，仲要等法庭嘅審判啦。當然 係。我都係嗰句啦，我就唔詳細去分析呢一單案件啦。不過即係政府喺或者咧律政司喺度檢控嘅時候咧，基本上經常用兩條罪嘅。第一條咧就係非法集結。非法集結咧就係呢一個公安條例嘅第十九條嘅。另外一條咧就係暴動罪啦，暴動罪第二十條嘅。咁其實兩條罪行咧都係公安條例下邊最經常用，即係經常用啦喺反修例事件嘅兩條罪行，佢哋好有相關性嘅。其實兩條罪行係幾似嘅。咁有幾個元素啦，複雜我就唔講啦。不過起碼要有三個人集結，而佢哋嘅集結咧係一齊嘅。咁同埋呢個集結有足夠嘅關聯性嘅。而佢哋咧又作出一啲擾亂秩序嘅行為嘅，威嚇啊、侮辱啊、挑撥嘅行為嘅。咁而佢哋嘅行為咧係意圖去導致破壞社會安寧嘅，又或者令到人哋覺得可能會破壞社會安寧嘅。咁係有一系列嘅元素在內。 呢個就係非法集結啫。 呢個非法集結。 係啦，幾時會演變成一個暴動呢？其實嗰字眼差唔多。 冇錯。如果佢係非法集結成立咗之後，之餘再加上有暴力嘅元素，再加上會破壞社會安寧嘅話咧，咁就等於暴動噶啦。咁所以咧，其實兩條罪行係幾相似嘅。你告得入暴動罪咧，通常就一定會告得入呢一個非法集結噶啦。但喺判刑上，當然就分別好大啦，因為暴動罪最高嘅刑罰咧係去到十年監禁嘅，而呢一個非法集結咧係三年或者五年啊最多，咁所以嗰個判刑係差好遠嘅。咁有人就覺得哇，喺咁容易入到暴動罪嘛，好危險，而個刑罰係咁嚴重嘅。咁所以頭先啊，歐嘉倫你提到有報章報導當時 林卓廷做了啲乜嘢乜嘢乜嘢，嗱呢啲全部都是有關的，即係到最後會唔會入到佢罪呢，佢嘅行為係好有關係嘅。咁所以我哋喺電視畫面或者喺報章睇到咧，其實係片面嘅。究竟佢當日全日做過啲咩咧，留翻俾法庭去。 咁大家有啲咩意见啦，对于你两日警方所讲嘅嘢，打电话嚟18723111，电话里面有陈先生。陈生。 係陈生。 请讲陈生。係。 係啦，嗰日呢我就身临其境嘅，我哋呢就当日呢睇到一啲即係 Facebook 嘅 comment 呢，就话好多人呢就会做嘢啦咁样。咁我就九点松啲钟呢，我揸下车呢就去雞地嘅。咁雞地呢就充斥住呢，我諗冇五百啊，都有三百人嘅，就係白衣人。咁啊，揸晒一啲木棍啊，嗰啲藤條啊，或者其他通啊，水喉通嘅，談笑風生啊，食晒煙啊咁樣。咁啊，當然有老大喺度啦。咁我就即係慢車經過啦，就發覺唔係幾對路嘅。一個警察都冇嘅。咁我都好奇怪啦，即係喺網上面吹晒風就話。有人做嘢啦，点解冇警察㗎啦，所以我就打电话去元朗警署。 即係返报警。 哦、有啲咁嘅情况喎、啊、所以嗰陣时九点几我諗佢都唔会唔听电话住啦，因为冇我打话唔听电话嘛。咁然后呢就话我哋知道啦呢件事，我哋搵人跟緊㗎啦咁样。咁我諗住咦係搵人跟緊㗎嘛，安乐啦。咁我仲兜咗个圈去嗰个西铁站。西铁站冇乜动静㗎，九点几。咁我返到屋企呢发觉唔系呢对路啦。咁我哋就开咗iPad 啊、iPhone 啊、電視啊，呢啲唔同嘅網台係播緊嘅，包括即係我哋而家 咁你睇完即係嗰件事發生之後，對成個感覺，對於警隊有冇咩改變嘅睇法？喂， 改變 係 點樣改變啊？即係話第一樣嘢就係佢專登唔出人啊去嘅，但就算打電話佢知道呢件事啊，後來都知道佢喺地鐵係睇到曬嘅，佢係特登唔出去嘅。 好，好多谢陈生嘅意见啦。我哋听新闻啦。嗱，呢件事都系燃起咗好多人嘅回忆啊。打电话嚟18723111啊，讲下大家对于警务处长刚刚嘅讲法有。 喂，菅义伟话：南海问题直接关系地区和平同埋稳定，系日本在内嘅国际社会正当关注嘅事。强调为咗守护自由、开放、和平嘅海洋，日本将会同美国为首嘅国际社会继续合作。另外，首相安倍晋三在官邸会见到访的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雷蒙德，双方确认将会推进日美在太空领域的合作，提升威慑力。在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地区，预料高空扰动会在晚间逐渐远离那个地区。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晚间渐转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同埋风势微弱，天气持续酷热，最高气温系达到34度。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两宗交通意外啦。喺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快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大挤塞噶，影响到而家啦。红隧港岛过去九龙的车龙就比较长了，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排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仔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一道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一宗的意外就在将军澳道，将军澳道上行去将穗方向近住变电站的慢线都是有意外，都是处理紧的，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鲤鱼门道的龙尾就一路排到去东隧的收费广场的。而家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嘉华国际中心。 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海丰园。另外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是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的路面情况，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是车多繁忙，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是车多的，龙尾在丽景。屯门公路去屯门深井段车多，龙尾在青衣西北交汇处。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时提及的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的意外清了场了，不过一带还是比较挤塞的。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的意外清了场，快线解封，不过一带仍然是挤塞。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还有就是啱啱收到啦，就係将军澳道去张穗方向近变电站嘅慢线嘅意外啦，都已经清场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哈林式失眠， 大家好，我是苏式，我是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很多人都会觉得麻省理工学院学生是不是都是科学怪人来的，其实我们都是普通人一个来的，无论是天文地理历史文化科学常识，只要你肯学，原来都可以学识的。 八月三十号起， 逢星期日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式、 哈林式失眠。 ICO 虚拟币系咪咁好？跌泡沫话爆瞬间冇前途，平台冇铺不安稳，风险高，吓吓令你损失有排做。股值有高低跌落嚟，就冇计虚拟币，并冇实体信唔嚟，完全靠估谂清楚，自好欺诈陷阱，你跌损变痛途。 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提提你，投机易选手，唔识唔好买，详情即上 thechinfamily.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陈泽铭。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陈泽铭，你好啊。咁我哋一路倾紧咧，一路倾紧咧，就系即系琴日警方嘅讲翻七二一事件啦，咁有人就觉得系咪喺度重写历史啦，同埋点解要一年之后咧？你虽然喺度讲紧或者解释紧点解要告啊林卓廷啦，咁但系讲翻成件事嘅时候咧，同好多香港人嘅认知就唔同咗啦。而今日咧啱啱就系、是。邓炳强咧又出嚟讲翻另一番说话，就觉得即系之前啊，琴日嗰位陈 Sir 咧，佢嘅好多评论系不必要，讲咗大约六至七次就话不必要。好啦，大家听完啦，刚才嘅新闻点睇咧？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李先生啊，李生， 系你好， 系请讲。 吓咁啊，我就头先听下一个嘉宾啊，陈泽铭先生讲咧。即係有時咧，你睇到啲報道或者咩嘢咧，即係唔一定係事實嘅真相，真係要自己去睇清楚。我上舊年七月21日咧睇咗成晚咧，就睇到咧南邊圍咧個防暴隊咧，為咗息事寧人咧，就係隔開咗啲防暴隊已經隔開咗黑衣同白衣人啦、但有啲白衣人仲喺嗰啲鄉公所嗰邊咧行過嚟，咁咧就睇到。嗰兩個防暴隊員咧，就喺度勸佢行翻去鄉公所，所以拍下佢，同佢講想即係調停啦，咁解啦。咁咧，但係呢張相咧，就俾人攞嚟話 是拍膊头啊，又警察级别啦，我觉得呢样嘢真系需要澄清嘅，根本冇呢一回事。 嗯， 咁样样，所以就 我哋一张相啦。咁但系亦都有好多市民就系话，其实喺凤游北街嗰边咧，其实啲白衣人已经聚集咗喺度两个钟都有噶啦，都冇警察。 系啊， 系咯， 系啊，系啊。 嗯， 咁嗰时已经谂住揾，即系嗰啲白衣人已经系预咗要教训区内嗰啲。参加反修例啲人噶、 嗯， 所以佢哋先喺街度打咗一个穿着灰色衫嗰啲咁样样嘅。 系，明白明白，嗯 吓，咁、我啊见到系啊，其实咧都有啲便衣喺度睇紧嘅。问题咧，警察咧可能咧即系调动唔到人，因为嗰时喺西环咧已经爆咗好多大嘅嗰啲冲突嘛。咁咧，佢呢邊咧揾唔到啊，可能啊會延遲咗揾人揾呢啲警察過嚟支援咯。 嗯，好多謝李生嘅意見啦。即係呢個都係警方即係七二一之後嘅其中一個講法啦，就係因為即係其他地方有好多嘅衝突啦。其實講緊喺西環嗰邊嘅衝突啦。咁、大家信或者唔信嚇，打電話嚟1872311，我哋一齊傾下啦。電話裏邊咧有蔡先生，蔡生你好，蔡生 係你好，你好。 请讲， 主持人好。咁我想讲下关于寻日警司讲嗰番即系嗰番解释嘅。 嗯。 咁今日一哥出嚟再解释翻，即系寻日警司唔应该太多自己嘅表述啦。咁我想讲翻，其实警察警司佢咁嘅表述啊，咁嘅态度咧，其实好反映到佢哋里面咧好多嘅执行人员咧对市民啊，对所谓嘅即系。反政府嘅人咧，係有個好憎恨嘅態度，即係要喺呢件事上面，佢哋表述出嚟嘅嘢咧，根本對我哋，又或者喺當時喺元朗嗰批人翻屋企，或者叫做示威員嘅人翻到去，其實好唔公平嘅，因為根本佢哋就擺咗佢哋自己態度落去，你話我哋班人喺嗰度，兩班喺度打，根本其實大家喺。电视机啊，所有直播上面睇到，根本就系一个袭击嚟。 嗯， 点可能？但即系我想讲翻就话，警司根本就好反映到佢哋根本就想将呢件事，偏帮咗乡黑嗰边，就话我哋市民去聊事斗非，就系我哋嘅问题。 嗯，明白。 系啦，系啦。 好多谢蔡生嘅意见啦。咁。即系成件事，我谂过咗一年之后，又要攞翻出嚟讲咧。即系警察，即系琴日阿陈 Sir 所讲嘅，阿陈天柱所讲嘅，就系将件事分开几个部分嚟睇啦。每一次，即系每一段时间都发生紧啲唔同嘅事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好宏观咁样睇翻成件事嘅，就系、是、如果警察当时在场，所有嘅呢啲打斗都应该唔会发生，或者成个场面会好唔同。而当时警察系咪真系唔可以早啲到呢？一早已经有好多人系提示咗警察，喂，可能有嘢发生，点解竟然系一个警察都冇嚟咗，嗰两个都走埋呢？咁呢个我谂系到而家即系警察系都系解释唔到。 我头先都讲咗啦，即系考虑一件咁长时间大型活动，而画面系得咁少资料俾观众市民去了解嘅时候咧，政府喺解释时候咧就更加要小心。咁头先有啲听众都讲咗啦，即系佢哋系唔相信嘅，你听得出佢哋非常之对警方系冇信任嘅。咁呢个成因有好多嘅，但系我成日都同从政人士讲啦，唔好当市民好蠢，即系虽然市民可能个即时反应系唔准确，但系只要俾时间佢哋，个事实佢哋系会明白嘅。咁所以政府唔好怕市民受到误导，尽量解释，时间会澄清，历史会澄清，你系对与错嘅其实。 呢句说话，一哥啱啱讲完就系话，即系历史自有公论啦。我真系有啲怀疑，究竟历史系咪有公论咧？即系大家睇咗一条片，然之后话仲有十条片未睇，睇完十条片之后咧，大家就会话，呢条片都系一个角度啫咁。嗱，咁我谂即系大家一定要系睇多啲唔同嘅资料啦，不同角度嘅资料啦，听多啲人唔同嘅讲法，综合下一个。就算真相未必在大家面前真的出现，大家可以接近少少真相的。 尽量接近。 是的，搜集多些证据，搜集多些事实是可以接近多少少真相的。 旅游乐园 在旅行的过程之中，衣食住行四大范畴，每个人着重的地方都有所不同。 有朋友说难得放假要好叹，结果整个假期都没踏出过酒店半步。 不过对于旅游乐园的成员来讲，出外发掘景点才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他们对住宿的要求可谓悭俭到极致。他们当中试过住一些又便宜又有特色的地方。 今个星期为大家打开旅游平价特色住宿事件簿。 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Sino旅游乐园。 西杰，你望下个天嗰嚿云啦，你觉得似乜嘢啊？ 几似你屋企只狗狗喎，瑞文。 唔系啊，嚿云话俾我哋知似要落大雨啊，有冇带遮啫？ 嘿，你咪乱估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天文台嘅团队，讲下云同大气嘅光学现象，到时学嘢啦。 而我就会同大家介绍下乜嘢植物可以做皮革呢？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陈泽明啊，我哋转一转题目， 好， 系啦，讲下咧，我谂亦都会有好多市民关心嘅，就系9月1日开始嘅普及检测，大家去唔去检测咧？大家去唔去测试下有冇病毒咧？咁嗱，咁当中有好多人即系近日都会。讨论緊嘅话题就係有关呢种测试呢，有一种所谓假阳性啊、假阴性啊，测不准㗎喎，係咪要检验呢？ 我表个态先啦，其实我自己会去嘅、即係我自己会去。咁我始终都觉得喺一个咁大型嘅公共卫生事件里面呢，做任何嘢可以減低個疫情嘅發生嘅機會咧，我覺得都值得去做嘅。咁但係你提到嗰個係值得關注嘅，即係話測試咗之後，不論佢話俾我聽係陽性陰性都好啦，但係原來發覺嗰個測試個準確性係有疑問嘅話咧，咁作為一個正常人咧，都覺得咦？咁系咪要小心啲呢？如果佢话帮我听我系阴性嘅，佢话帮我听阳性，咁我最多都系唔开心啫。哇！原来我冇事，你话帮我听有事，但系调翻转，原来我系有病嘅。你测试话帮我听，原来我冇病，咁、那个后果可以好严重嘅。咁、所以我一睇到呢一类嘅新闻咧，第一个感觉就系、是，哎，个准确性系重要嘅。 咁究竟即系所谓假阴性、假阳性系个比率有几多咧？其实喺香港咧系有一啲嘅数据嘅。最近咧就係大家會留意咧，就係喺瑞典啦，咁佢哋咧就話啦嚇，即係佢係用緊華大嘅試劑，即係香港會用嗰間公司，即係內地公司嘅呢種試劑咧，就話咧有3700宗嘅假陽性。嗱喺佢哋呢個公佈裏邊咧，就冇講究竟佢做咗幾多測試嘅，即係你總數做咗幾多有3700咧咁咁嗱，但係即係呢個數字就引起關注啦。咁大家睇翻香港啊，香港其實都做過幾輪嘅比較大規模嘅檢測計劃，就唔係話做一啲高危嗰啲人，即相對地可能係嗰個群組危險少少啦，包括就係一啲院舍嘅群組啦，主要係咁嗱，我哋講多次啦，就係、是、第一輪測院舍嘅檢測加埋第二輪院舍檢測咧，係有成50000多檢測，咁加埋咧係發現8陽性嘅樣本，而最後咧衛生署復檢咧。就有3是假阳性的。这个其实你想想就是8阳性有3是假的。另外第三阶段的社区检测计划呢，就主要是涵盖22幢楼的村屋啊、楼宇啊，超过17500检测的数目呢，这个华星啊，华星验出的阳性样本是2，而复检之后呢2都是假的。好啦，咁大家听落呢就好像觉得咦乜个比例系啦，好似咁大咁嘅咧。咁但系你又计翻条数咧，就系即系嗰个计法咧，就系你其实每次验完之后咧，都会再复检嘅。即系你阳性嘅话咧，系会再复检嘅。咁所以先至有咁多成日都话初步确诊嗰啲讲法啦。咁所以你再初步即系你复检之后咧，就你将个假阳性系撇除咗咧。咁系咪又唔使担心咧？嗱，不如咁啊，喺电话里边咧就有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主任黄利宝嘅，黄利宝你好啊， 系有噶， 你好， 系啊，想理解一下你哋嗱，你哋成日都会喺度测试啦，呢啲假阳性，我刚才讲嗰啲数字咧，就有啲人听落就会喂几多，即系加埋晒有10个阳性，有5个系假嘅，咁点计咧吓条数？ 其實如果你講十個陽性裏面有五個係假就好高啦。因為如果我喺臨床診斷啦，我哋講診咧，其實你講緊10%，我哋已經唔可以接受。其實，因為你諗下，我哋斷錯症咯，某程度上。咁如果你頭先講到嗰3000多宗啦，咁我哋對嗰間公司佢嘅資質啦，佢個操作情況唔清晰嘅。所以嗰啲假陽性我哋 comment 唔到嘅。但可以分享就話喺一般我哋醫務化驗所。醫務化驗室，即係我哋真係做臨床診斷嗰啲咧，特別我哋公司啦嚇，我分享我哋嘅經驗，因為我哋係一間ISO 15189認證嘅實驗室，咁我哋成個工作嘅流程咧，都係需要有一定嘅監管嘅，就好簡單一個 SARS-CoV-2 我哋新冠病毒測試，咁我哋亦都申請咗呢個 ISO 認證，咁個認證裡面有咩要求咧？就話我哋對於我哋所用嘅任何一個試劑，包括嗰個病毒嘅基因提取啦，個 PCR 診斷啦。同埋個樣本點樣去收集儲存，其實都有一定嘅要求噶。咁我哋需要做呢件事，我要做認證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要揾一定數目嘅陽性樣本、已知陽性樣本同埋已知嘅陰性樣本，去用唔同方法去做比對。我哋個要求就係個比對要係100%，係即係 concordance 啫，我哋先可以攞到個 ISO。同埋我哋先可以、 啊，我諗即係明白啦，即係你哋都要有啲認證先可以開工開呢間公司。但係個問題係，好多人都話喂，呢啲係有誤差係必然存在嘅，只要有足夠嘅復檢。剛才所講嘅就係點解會發現係假陽性，係因為有復檢啊嘛，復檢咗咪冇問題咯。係咪咁睇啦？ 唔係，因為如果你50%，即係話其實你個嗱，你先講10個有5個唔啱啊嘛。咁即係你個測試唔可以用啊。 但系咁，佢系测试咗成 5万个嘛， 加埋晒头先讲7万个，有10个阳性样本，当中有5个系假阳性。 咁即系话个特佢个测试个特异性有问题，即系个 specificity 有问题咯。我哋 so far 咧，我哋二月做到而家咧，我哋有50多个阳性样本，但我哋全部因为我哋香港法例啦，我哋做到阳性样本，我哋要送去医务卫生署中央化验所去检测。我哋翻嚟系全部100%。都是 concordance 嘅，即系我哋系阳性。 但系嗱，阿华星嗰度佢嘅讲法咧，就系话佢哋嗰个敏感度系高啲嘅，因为个病毒量低啲咧，都会测到。咁宁愿咁样咧，就好过假阴性。点睇啊？ 因为阳嗱，我哋都讲啦，我哋个测试去做服务嘅时候，阳性同阴性，我哋都做咗一定嘅数目，我哋接受唔到一半系错咯。 明白嗱，咁另外假陰性嘅問題咧，嗱都見到咧就係有另外嘅一啲數字嘅，就是、外國研究啦，就係話咧假陰性嘅率咧原來好高嘅喎，即係有20%甚至係100%嘅。咩意思咧？就係話嗱，根據我而家睇緊嘅資料就係話，有陣時係同你嘅檢測嘅時間有關嘅，就係、是、你明明有病毒，但係你嘅病徵啱啱或者未出現嘅時候咧係檢測唔到嘅，咁就。系啦，咁啊 100% 假阴性啦。咁但系就算系病毒量最高嘅时候，譬如第三日嘅时候咧，都有20%系假阴性嘅，都系测唔到嘅。 系采样问题。嗱，你头先讲咧就系因为我讲嗰个每一个病佢都有一个潜伏期。咁我潜伏期里面个病毒量好低， 嗱 每一个测试系 100% 准成嘅，所以我哋去做我哋个 validity 我哋个 assay 嘅时候，我哋要知道我哋个最低检测病毒检测率。咁我先知道我個測試有幾敏感啊嘛。咁你講緊頭先嗰個，如果喺潛伏期個病毒量好低，係有機會啲測試出唔到，所以有假陰性。其實你見到之前咧，我哋嗰啲 quarantine case 咧，佢 day one 嘅時候冇，到佢第十二日，我哋都見過第十二日差唔多準備放翻出嚟嘅時候變翻陽性，因為佢個病發出嚟啊嘛。咁你第二個問題其實就係、是、個採樣可以好大問題，即係點解而家全民要揾醫護人員採樣？因为如果我攞个样本攞唔好，根本你就攞唔到，咁你点会做得到呢？咁、那个采样系一个好大问题，会出现个假阴性。头先你讲个假阳性呢，其实仲有一啲其实有几个原因可以有假阳性嘅。第一，我哋个流程里面，因为嗰个 PCR 测试系好敏感，如果你个环境有污染呢，咁你好容易令到一啲阴性样本都变埋阳性。 系咁嗱，而家政府准备做嘅呢、這个即系、就是、普及检测啦，你自己觉得系？个效果你点睇咧？ 我覺得值得做嘅，因為嗱，你睇到第四波爆得咁緊要啦，因為好多我哋都唔知道個 source 喺邊咧。其實我哋 identify 到個 source， 即係盡量 identify 嗰度啲市民出嚟，我哋咪可以 contain 翻個 disease。 但你頭先又話，即係假陽性嘅問題又好嚴重喎，睇嚟係咪咧？ 唔會假陽性啊，呢個係擔心假陰性啊，調翻轉。如果你個普擔心假陰性啊，因為你個採，所以點政府由自己留樣採個喉咽拭子，而家改咗做由呢、這個。專業人員做就是因為想減低個假陰性，做好啲個牀。 即係你覺得個問題可以解決嘅，係嘛？ 唔應該假陽性咯，調翻轉。 嗯， 係擔心解，除非嗰陣實驗室整個實驗流程個監控有問題。 嗯。 黃利寶啊，即係或者你俾個簡單，即係等聽眾都可以了解咧。即係頭先講到華星呢個問題咧，其實係咪一個大嘅問題咧？你覺得即係呢一個所謂個測試嘅準確性？即系等公众人士都有个即系专业嘅理解啊，你嘅角度系点咧？ 嗱，我唔批评人哋佢点做啦，我因为唔知道佢点做。但系如果你谂下，如果个假阳性系有50% 嘅话，你头先讲十有五个， 即系三轮检测啦，加埋有即系70,000+检测，有10阳性，当中最后复检有5系假阳性啦，吓。 咁當然你話我捉咗佢出嚟，我咪最多韞佢幾日，跟住之後就原來佢唔放翻佢出去，咁係好假陰性嘅。 嗯，係。 但係你會有一啲變咗有啲其他，譬如嗰個人你都要 occupy 咗一啲牀噶嘛。如果你講頭先係100,000裏面有5，如果 70,000+啦，係啦， 70,000+嚇， 70,000+就有5，咁你乘翻啦700,000就100倍就500噶咯。 嗯。 咁、那個做數字係好significant嘅喎，其實嗰700人我哋要揾個地方擺低佢啦，入院啦，跟住做 contact tracing 啦，即係你好多嘢要做噶嘛。 但係而家嗰個流程咧，應該就係、是、即係譬如話華星驗咗係陽性啦，咁衛生署會復檢咗先，先至會話俾即係受測試嗰個市民聽，你真係陽性喎咁噶嘛，係咪？所以佢哋理論上未復檢之前係唔需要做即係跟蹤測試噶嘛，係嘛？ 而家護天係咁，但我唔知道你全民篩查想點喎？全民篩查你一捉到就你就想擺，即係要將暫時同人隔離噶嘛。所以我到政府個 policy 啦。如果你跟翻我哋平時做即係疫情爆緊嘅診斷嘅時候咧，係每一個政府都會係做完個 PCR 做完陽性，佢先會公布嘅。 嗯， 同埋先會quarantine 咗嗰個病人，即係送去醫院。但系全民佢系点做我就唔知啦。 明白，好，唔该晒你，唔该晒黄利宝，系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主任啊。嗱，刚才黄利宝嘅所讲就系、是，即系其实担心假阴性嗰个重大问题，因为你见到外国咧系见到嗰个偏差系可以去到20-30%咁样样嘅，系原因就系喺唔适当嘅时候去测，你明明有病毒喺身咧，其实系未必测到嘅，又或者你取样嘅方法唔好咧，亦都系未必测到嘅，咁所以系。假陰性的問題可能更加值得關注， 即係我頭先一開麥，我自己表態話我會去做嘅，咁因為我希望成件事真係可以解決到個疫情嘅問題啦。咁但係頭先黃利寶都提到，有好多細節我哋未知嘅，即係當全民測試你檢測完咗之後咧，點都有個時差嘅，佢通知你，你先正知道自己係陽性嘅話，咁。中間嗰個過程，你可能已經有緊密接觸者存在，咁所以有好多細節嘅運作咧。起碼我作為一個非醫療界人士咧，有好多疑問嘅，我都未解決到嘅。但係正如我講啦，我都會去嘅。 好啦，咁大家又會唔會去呢？驗定係唔驗呢？打電話嚟一齊傾下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哲德报道新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同埋许智峰等多人被捕。林卓廷喺元朗721袭击事件被控暴动罪，佢同许智峰喺另一宗案件被控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等罪。两宗案件喺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林卓廷等涉及721案件嘅7被告。獲准以現金和人事擔保保釋，案件押後到10月12日處理。林卓廷和許智峰等4人涉及去年7月6日屯門警署外面一名男子被搶去手機的案件，法庭就押後至到11月6日處理。全部被告獲准以現金保釋，部分人要有人事擔保。 兩宗案件的被告都不准離開香港，要交出旅遊證件，並且要到警署報到。中國海警在微博公布，廣東海警局星期日上午在粵港東南面的中國管轄海域內查獲一艘涉嫌非法越境的快艇，拘捕十幾個涉嫌非法越境的人，當中一個人姓李，一個人姓鄧。自由亞洲電台引述多方的消息報導，快艇上面有12名香港年輕人，當時正前往台灣，而廣東海警所講姓李的人是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他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的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早前被捕之後獲准保釋。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說，未收到內地相關單位的通報，亦都是從媒體得悉事件，警方正了解詳情，又說今次不是兩地跨境合作行動。警方日前未經事先批准引用多間傳媒機構包括本台的片段解釋對元朗721襲擊事件的看法，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說，當時是事出倉卒，引用片段之前未有聯絡相關的傳媒，承諾日後引用之前會事先聯絡。鄧炳強說，一般情況之下，警方引用傳媒片段前都會先向媒體查詢，但是昨日事出倉卒，所以沒有聯絡到相關媒體。鄧炳強又認為，如果片段有助市民知道真相，希望媒體基於公眾利益不要過分介意。15歲少女陳燕林死因言訊的第一日，她的家人到庭作供離開法庭的時候被群眾指罵，警方調查之後拘捕一對男女，控以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涉嫌在庭外滋擾陳燕林家人。男被告是經常參與和理 lunch 活動的17歲李國永，他被捕之後聲稱呼吸困難、頭痛，目前在明愛醫院留醫，未能夠到西九龍法院應訊，案件押後到9月1日或者他出院的時候到庭應訊，期間交由警方看管。另一名被告65歲的賴瑞英今日被帶往法庭應訊，控方申請將案押後到10月8日，以待警方作進一步的調查。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晚間漸轉天晴，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日天氣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風。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和风势微弱，天气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4度，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咁先讲将军澳隧道啊，因为将军澳道咧，较早前去将军澳方向，近住边甸站曾经有意外，意外虽然清理咗一段时间，咁但系影响到咧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交通仍然都系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鲤鱼门道近汇景花园，咁就系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噶，龙尾分别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鲤鱼门道近汇景花园，东隧去九龙方向咧都一度要实施近歇性封闭嘅措施，而家间封措施就已经取消，咁但系东隧嘅港岛入口交通亦都系非常繁忙，东行嘅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彩虹嘅金瓶。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繁忙。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就近丁九桥。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8月31日至9月13日接受申请，工资补贴要全数用嚟出粮，雇主要承诺喺补贴期唔会裁员。无论有冇申请过第一期，只要雇主喺3月底前有强积金户口，又有帮雇员供款，就可以上网申请。在3月底前有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又未攞过资助的人士亦可以申请。保就业计划与你共度时间。详情浏览 ess.gov.hk。 一起走过。 咁天南叔嗰阵时咧就又系第一个找我拍古装，就做男主角嘅。咁做男主角嘅时候咧，咁唔知点解王晶咧就走入去嗰啲睇个老豆拍咩啊？你度拍紧咩啊？哇！你好靓仔，咁都得嘅咁样啫嘛。咦？咁唔系喎，佢只眼好似有啲嘢，咁佢就开始揾我啦。咁就开始咗电影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个星期六 晚上10:20， 杨少雄、江美仪， 仲有我郑伊健、 陈光荣 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陈泽铭。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陈泽铭，咁啊，刚才我哋倾紧嘅就系嗰个检测，9月1日开始啦，喺各个社区都会，大家会有好多地方可以去做呢个病毒嘅检测啦。咁啊，大家做唔做咧？咁啊，刚才讲到就系担心就系一个可能有假阳性或者假阴性嘅问题。但系假阴性可能个问题仲大啲，因为系测唔到嘅。 冇错， 你以为冇事咁啊？其实咧系有事嘅，系假阴性嘅。然之后，你仲好放心咁周围去嘅话咧，咁可能咧更加令到个病情系传开去吓。 冇错，我哋之前成日都讲个透明度系重要嘅。咁既然而家报道系出咗嚟话啊，可能系有个误差率嘅，系有啲唔准确性，假阴性、假阳性嘅。嗱，个比例算唔算高咧？我唔系一个科学家，我真系唔。知道，但系我覺得當局都應該又係要俾翻個信心市民啦。即係就算有誤差，但係個誤差咧，可能係依個合理嘅水平之內嘅。咁所有科學都一定有誤差噶啦，大家知道。但係呢個算唔算特別高，算唔算特別低咧？我始終都希望有關當局多啲解説啦。 好嗱，電話裏邊咧有陳先生啊，陳生， 係 你好啊， 係你好， 請講。 冇啊，嗱我就一定系唔去测试嘅，因为啲试剂啊，通常嚟讲啊，佢哋上边大陆冇人要啊，佢落嚟香港散货，咁啊，你睇个老鼠眼政府啊，只眼咁短缩啊，你缩得过去咩？系咪啊？即系 嗰啲试剂啦，嗱，系即系嗰间公司咧，而家就话因为系世卫认可嘅，咁佢话即系而家嗰啲测试剂咧，百几个国家用紧嘅。 但是很多都退货啦，是不是啊？退完货咪拎嚟香港散货啊，冇嘢噶，是不是啊？即系佢哋最主要嚟讲系搵香港人嘅着数啫，冇乜特别噶。 咁但系其实嗰啲试剂又系中央出钱嘅，冇搵你着数嘅，照计就 中央出钱咁样，我唔相信冇利益输送啦。你就系睇。呢、這个老鼠眼咁样咁闪烁嘅眼神，系咪你信得佢过咩？我一定信佢唔过啊！ 多谢陈生嘅意见啦，陈生就话信唔过吓。呢、這个好多时我哋即系喺呢啲自由风嘅节目里边听到好多嘅听众咧，其实归根究底，好多时都系一个信任嘅问题。 冇错，都系我头先讲啦。咁既然出咗有啲数字上面令到有疑惑嘅话，听众嗱，政府真系要听啦。点解啲听众打入嚟真系会咁阴谋论咧？咁政府都应该值得去反思一下。 吓、政府冇反思，睇嚟佢咪话你反中央咯，或者系破坏特区与中央关系咯？呢个系林郑月娥讲嘅吓，即系呢个就系佢反思嘅结果嚟噶。睇嚟系 咁都系啦，都系嗰句啦，即系透明度高。政 府清楚解說，市民就長遠嚟講，我唔相信會長期去誤解一個政府。 咁其實而家將會同香港做呢個社區或者係普及檢測嘅呢間公司咧，係華大屬下嘅華星診斷啦。咁佢哋咧就喺個網頁裏邊都講啦，就係佢嘅檢測嘅套裝咧就分銷到180個國家與地區啊，咁亦都係世衛認可嘅一個測試嘅套裝嚟嘅，亦都好多國家係用緊嘅嚇。好，電話裏邊咧有黃先生啊，黃生你好， 係 請講。 我咧就支持去检测噶，我自己都会去嘅。 嗯， 啊，因为觉得能够即系话揾到一个嗰啲隐藏者咧，揾得一个得一个咁，嗰个社区安全好多嘅。 嗯， 咁如果揾到佢出嚟，帮到佢又好。咁我哋如果自己验咗，身体都发觉冇事啦，咁样，咁我哋就心灵又舒畅啲，就冇咁多抑郁噶嘛。全民做多啲人個心靈舒暢啲係好事。 不過你舒暢兩日嘅啫喎，因為你唔知道行出街會唔會有感染到 嘅 喎。 嚇！但起碼嗰刻你要舒暢一下啦。任何測試都唔會確保你日後唔會感染噶嘛。不過做咗之後咧，起碼喺佢嗰陣時知道，起碼有幾多個人咧已經中咗招啊。咁嗰啲人起碼受咗幫助，我哋都係有段時間。都安寧啲啊， 係 咪？即係而家好好好抑鬱 嘅。好，多謝黃生嘅意見。其實仲有一啲嘅講法咧，就係話，如果你有呢個測試能力，你係咪即係有目標地去測咧？譬如話啲球員，咁你每兩日測一次啦，或者每幾日就測一次，定期咁測，或者啲學生，大家一翻學就測，兩日就測一次，咁然之後大家咪正常翻學咯。是不是这样呢可以做到呢政府就说呢即是他们在一些高危群组是都有一些定期的测试是做到的是够这个容量去做的。但是即亦都有很多疑问的就是 是不是可以精准一点或者是更加仔细去做呢就不需要即全民检测这样的态度去即可能未必是一定需要呢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即是都是那句如果能够令到疫情受控的任何方法我都願意接受嘅，咁但係香港嘅情況同國內嘅外國嘅情況亦都好唔同嘅，即係國內例子咧就係因為佢有個 lockdown， 佢有一個封城加上測試，咁所以呢一個係非常之有效嘅。香港如果淨係做測試咧，未必有國內嗰個效果嘅，呢、這個我都明白嘅。但係我都係嗰句咧，即係有咩壞處咧？如果做一個咁全民嘅測試，未必有一個好大嘅壞處嘅。雖然有啲唔準確嘅地方，所以呢個就係我基於呢個原因，我自己就傾向去做嘅。 同埋即係就算你做得多都好啦，譬如即係新加坡咁有兩成幾嘅。即係佢做嘅測試嘅比例係佔咗人口嘅兩成幾嘅，算係好多噶啦。咁但係咧，你見到佢都爆咗幾個月嘅， 比香港更加嚴重好多， 係嚴重好多嘅。咁所以你又唔好信曬你做完呢啲檢測之後咧，就一勞永逸，咁一定係唔係噶啦。咁同埋即係大家嘅各種嘅防疫措施啊、社交距離啊，都係要繼續做噶啦。 冇錯。 古巴危机就是62年的10月27号那天苏联有架 D-59 潜艇美国放一些鱼雷出去逼它升上来的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个潜艇其实是有核子武器当时苏联做法潜艇上面三个最高级军官一致决定还击就还击了点知其中一个军官决定不还击直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但就因为这样所有人类呢是呃一把汗的 古今风云人物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最后15分钟的时间我们转转话题讲一下在国安法之下的第一宗的案件其中一些条文的保释即保釋嘅條文嘅問題啦，喺《國安法》嘅第42條裏面咧，就提到咧，對於犯罪嘅嫌疑人啦、被告人啦，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佢唔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不得准予保釋。咁啊，呢個嘅保釋嘅條件咧，就似乎同普通法裏面咧《刑事訴訟程序條例》裏面一路講緊嘅咧就。好似系嚴格咗好多嘅，咁第一宗案件咧就系23岁嘅姓唐嘅被告啦，佢7月1号嘅时候就揸住架车，上边咧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嘅旗帜啦，咁呢个电单车喺度，即系开得好快啦，咁佢咧最后咧就系喺 一條街上面有好多警員喺度，咁佢就即係同啲警員有少少碰撞之後咧，就停低咗落嚟被拘捕嘅。咁佢被控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同埋恐怖活動罪啊！揸住架車喺條街度行咧，即係或者好快咁行，或者揩到撞到啲警員咧，係告佢恐怖活動罪嘅。咁而家咧就係經過高院嘅法官李運騰啦，就嘅判詞咧就係唔准佢保釋啦。咁佢嘅原因咧就係即係話其實咧都基於佢有潛逃風險或者係再犯風險，咁所以咧就拒絕被告保釋，咁就都唔需要引用國安法去講噶啦。咁但係即係國安法裏邊嘅條文咧，亦都係引起咗好多嘅即係討論啦。 係冇錯。咁頭先歐嘉倫講到啦，呢一個係香港嘅第一單關於港區維護港區國家安全法嘅案件啦。咁其實大家我哋法律界啦就都一路都係好多疑問嘅，究竟呢一條法例因為佢好獨特啦，佢獨特性第一，佢並非立法會通過嘅，係由人大常委制定俾香港嘅。而佢係只有中文版本嘅，佢冇一個正式嘅英文版本嘅。咁夠同埋佢呢條法例同香港本地嘅法例嘅關係係乜嘢咧？同基本法嘅關係係乜嘢咧？同頭先歐嘉倫提到香港刑事程序條例嘅關係係乜嘢咧？依啲全部都係好多疑問嘅。咁我作為法律界人士咧，個人咧係非常之開心啦，即係開心嘅意思。就是有些事得到澄清的，起码在这两个在这一宗案件的判词里面有些事澄清了的。舉例，其實呢度係有兩單嘅申請嘅，有一單咧，第一單咧是人身保護令，咁就係就要求話呢一個拘捕本身係一個非法嘅拘捕，所以咧就要求用人身保護令一個普通法嘅原則咧，就要釋放呢個被捕人士嘅，咁結果係唔批准嘅。咁係呢喺呢個言訊個過程裏邊咧，係有兩位法官去判斷嘅。咁裏邊提到頭先講到啦，係啦，我哋證明咗呢個只有一個中文版本先是一個正式版本嚟嘅，英文並非一個正式嘅國安法嘅版本嚟嘅。咁有啲嘢係澄清咗嘅。另外佢拒絕咗呢一個人身保護令嘅申請之後咧，就被告人咧又用翻一個正常嘅上訴程序去申請保釋，咁亦都係被拒絕嘅。咁喺裏邊嘅判詞亦都提到咧，其實國安法雖然係立咗啦，但其實咧我哋香港嘅正常一般嘅刑事程序咧係冇改變嘅。咁呢、這個我用我個好消息嘅意思就係呢一個啦，即係起碼對香港現行嗰個法例咧，嗰、那個衝擊咧，比我想象中係細嘅。起碼呢兩個法官睇落去咧，我哋仍然維持翻我哋固有嘅普通法呢一個刑事嘅程序嘅。 在电话里面就有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陈文敏嘅，陈文敏你好啊。 你好， 系啊，对于即系呢一宗嘅即系第一宗嘅检控啦，有关于即系喺国安法里边第42条有关保释嘅条文咧，你觉得即系法官嘅判决咧，你点睇咧？有啲乜嘢启示咧？ 即系我都同意正话陈法官所讲嗰个咧，就喺嗰个前上个礼拜咧，喺嗰个人身保护令嗰个判词入边咧。咁法官係的確將國安法嘅條文係淡化咗嘅，其實係即係我如果真係睇嗰個條文第42條咧，佢好似俾人個感覺甚至可能即係佢唔知係咪佢草擬嘅時候，其實真係想咁嘅啫，即係話除非法官相信佢唔會再犯國家安全法行為，如果唔係咧就唔俾擔保嘅，即係字面上係咁解嘅，睇落係。咁但係即係法院咧就話綜合翻，譬如係人權法咁國際公約咁呢一系列嘅嘢睇落咧，就法官啊其實同而家冇乜分別啫，佢唔係真係咁解嘅，其實係透過一個解釋咧，佢只不過話係佢係突顯咗話你再犯法咧，即係如果喺保釋期間你有犯嚴重嘅案件嘅時候咧，呢個係拒絕擔保嘅理由。不過而家都係咁嘅啦，其實係所以咧，其實大部分嘅案件入邊咧係冇分別嘅。咁呢個係將成條條文咧係淡化咗嘅。咁我諗呢個係好嘅，呢一點係。咁但係都因為咁樣樣咧，就俾人有一個期望啦，即係到法院係今個禮拜係真係處理嗰個擔保嘅時候咧，咁就法官係一個判詞入邊都係重申呢一點嘅。咁佢都話係。雖然大部分情況入面冇分別，唯一都只不過係將話會觸犯案件呢一樣嘢咧，係標榜咗出嚟嘅啫。咁其實應該冇乜分別。咁但係我哋因為我哋睇唔到咧，就睇唔到 啊，個實際案情，即係點解佢會拒絕俾擔保啊？即係一方面可以將我哋嗰、那個、那個期望咧提升咗啊。咁第二咧，但係咧就去到尾咧，結果咧就反而係啊，但係即係我就算用翻一般嘅考慮，就話佢會唔會血保潛逃啊？ 嗯， 啊，佢會唔會再犯啊？咁呢個考慮啲因素底下咧，我哋係拒絕擔保嘅。咁、 嗯、 呢一點呢，就因為我哋唔知道個案件嘅詳細情況啦，因為一般呢都唔會透露啦，因為避免呢就影響日後嗰個審訊啦。咁但係喺即係如果就咁表面睇呢一宗案件，其實個被告呢係你有好多控罪可以控告佢㗎，譬如控佢瘋狂駕駛呀、啊嗯、控佢即係意圖襲擊他人引致他人受傷呀、啊、即係其實有唔同，即係如果你唔用國安法呢，有一啲其他嘅罪行可以告佢嘅。咁而喺一般情況你就咁睇落呢，如果你用一般其他罪行呢，又似乎即係佢會就棄保潛逃呀、啊、或者佢會再犯嘅機會呢、嗯、我哋睇唔到即係究竟有啲乜嘢證據令到個法官相信話我會俾佢擔保囉。咁、啊、所以呢度可能有个少少嘅落差喺入面。 咁因为去考虑到嗰、那个因为传媒嘅报道呢，就即係驚影响到即係当中嘅程序等等嘅理由啦。咁呢个都系一向都系咁做㗎啦，系咪 一向都系咁做吓、啊、但係即係你个结果呢，就俾人个感觉就系咁呢点解呢，即係当然佢唔讲嗰个实际案情，佢考虑嗰啲因素系啲乜嘢嘢啦。咁、啊、但係始終仍然有一個疑問，即係如果我哋就咁睇表面嘅案件，咁、啊、如果假如佢唔係俾人控告國安法嘅話呢，咁似乎睇唔到一座咁樣嘅案件入面有啲乜嘢令到呢個人會棄保潛逃啊，有咩令到佢會再犯呢，咁、啊、即係當然我哋好難評論，因為佢中間有一部分係關於案情嘅嘢，我哋唔知啦，唔知控方攞咗啲咩證據話佢會走佬啊，或者係佢會再犯啊。咁、嗯、但係就咁，因為其實呢個案件嘅特別就係成件案其實影曬、嗯、之前好多人影過曬一啲傳媒度已經播曬出嚟，即係就咁睇，似乎唔係好多特別嘅理由係令到人哋相信話呢個人會再犯，或者係會棄保潛逃啦。一般嘅刑事案件。咁、啊、而即係你唔俾擔保嘅時候呢，咁當然即係你唔知佢坐幾耐啦。 係咁陳明文啊，即係有即係我哋都係法律界啦，咁即係事前呢其實都有好大嘅擔憂呢，就係話呢一條國安法呢究竟對本地個普通法嘅傳統嘅衝擊呢係比較大嘅。咁我哋頭先都講咗啦，喺起碼而家兩個判詞裏面睇得出嚟呢，個衝擊比我想象中係細嘅。即係大家都好渴望保護翻香港個普通法傳統。你有冇咁樂觀呢？ 我冇咁樂觀嘅。我覺得第一個判詞係嘅，第一個判詞係真係淡化咗，佢係嘗試將譬如將擔保個方面咧係淡化咗佢嘅。咁、但係咁淡化完之後咧，係咪真係完全冇影響咧？咁即係喺第二個判詞入面咧，其實我哋睇到個重點係有少少唔同。第一個判詞咧，法官係好努力地去講到咧，其實大部分都冇分別嘅啫，都係咁樣樣噶啦，唔會影響我哋。第二個判詞入邊咧，就再提醒我話，雖然大部分係咁，但係咧，其實佢都有側重咗一樣嘢喺入邊噶，我哋都要考慮，即係唔係真係完全一樣噶嚇。咁雖然個重點有少少唔同，但係好多時就跟住就係個執行嗰度係點樣樣啊。咁而執行嗰度係咪令到人有個落差咧？即係呢度我反而有個疑問嘅，即係就算你話係同平時一樣。咁呢個就正正係一個疑問，即係話如果啲中係一宗普通嘅案件，會唔會都係唔俾擔保呢？咁、而即係因為正亦都我哋唔知道佢考慮啲咩因素啦，所以呢個仍然存在一個疑點喺入面，就係你淡化咗，但喺實際嘅運作上面究竟係咪真係淡化咗呢？咁呢個我哋唔知囉，呢、這個仍然係有個疑問喺入面囉。 另外有一點咧，就我唔知陳文偉點睇咧，就個判詞裏邊都有提到少少，但就冇好詳細去分析嘅，就係國安法同基本法之間嘅關係嘅。咁佢有提到嘅，但就冇好去分析究竟譬如啦嚇，邊個高邊個低啊，邊個有呢一個凌駕性啊，呢啲佢都冇處理到嘅。咁 呢個就係睇個人身保護令嗰個判詞，係 冇錯，係冇錯， 係啦嚇。咁就因為我呢個係一個難嘅問題嚟嘅，所以法官咧就故意留空嘅，呢個會係咁、就係話究竟個凌駕地位，因為國安法就凌駕於本地法律，咁但係究竟個凌駕本地法律咧係包唔包埋基本法入面咧？咁法官咧就故意留空呢個問題嘅話，因為喺啲案件入面咧就出現唔需要去處理呢個問題。 咁亦都吓，即系我谂呢个系有得拗，但系咧就法官就肯定咧就话，法院系处理呢啲国安法嘅应用嘅时候，法院系有权去处理嘅。咁呢个就亦都剔除咗一部分嘅疑虑咧，就系当时话会唔会即系成部国安法根本连香港法院连审嘅机会，即系个权力都冇咧？佢就话一定有个权力喺度。咁但系咧，就法院可以尽量咧，就系话将个国安法同埋人权法啊，同埋啊基本法咧，系尽量令到佢哋吻合嘅，呢个系法院会做嘅方法。咁但系如果吻合唔到嘅时候咧，边个凌驾边个咧？佢就话我唔理啦，唔关我事啊，我唔即系呢件案件我唔处理呢个问题。咁但係佢另外一度亦都講咗嘅，就係因為控方呢啊律政處亦都提出話，咁國安法既然一部國家作國家性嘅法律呢，我哋解釋嘅時候呢，係咪唔應該淨係用普通法嘅原則去解釋呢？咁呢個反而呢就法院就好斬釘截鐵，就係話唔係啊，呢條法律呢係喺一個普通法制度入面去做嘅時候呢，我梗係用普通法嘅原則去解㗎啦。係話你基本法都係國家法律啦，唔通我哋用中國法嗰套嚟解嘛，我一定係用普通法。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另一部分係淡化咗嗰個國安法嗰個影響喺入面嘅。 可唔可以具體講多少少，就係話即係如果係用一個普通法嘅傳統去解釋嘅話，具體嚟講嗰個分別係乜嘢呢？喺咩情況之下會見到呢種分別呢？ 嗱，譬如我哋喺去到立法原意咁樣，其實呢個我哋已經過往見到嘅。喺普通法入面，我哋有一定嘅原則去解釋乜嘢叫做立法原意啦。咁而即係你就算立法原意唔能夠超越翻嗰個字面，唔能夠支持嘅理據喺入面啦。咁但係內地咧就對立法原意呢一樣嘢咧係好模糊含糊嘅。咁我哋過往見到話喺基本法入面佢點去證明立法原意啊嘛，揾個立法委員出嚟講下，當時基本法委員會嚟講下又可以係嘅。咁一啲即係立法經過咗即係七年之後嘅一啲報告書，又可以係我哋展示立法原意。譬如呢啲普通法入面唔可以用嘅嘢啦。咁甚至我哋見到有時佢喺譬如喺個宣誓入面嗰、那個案件入面，佢去解釋基本法104條嘅時候，咁104條講得好清楚係喺你就職嘅時候你先至要做宣誓，咁點樣變成為一個即係審視你係咪有資格去參選呢？譬如呢啲都係普通法同即係內地法大家對所謂立法原意咁嘅分歧啦。咁甚至你譬如42條咁樣，佢而家個講法呢就話其實係冇分別嘅，同我哋普通法嘅原則呢完全冇改變到㗎。其實係咁，你如果要用內地嘅時候，可能佢哋可以話唔係㗎喎，我哋嘅立法又係想改變㗎喎，咁樣係咁呢個即係你可能去到一啲咁樣嘅位呢是会有冲突的。咁但係即係法院嗰个解释就係话，我哋起码暂时喺法院入面，香港法院呢，我哋係用普通法去解释嘅。 好，明白，唔该晒你陈文敏。 好啊， 唔该晒。 好。 拜拜。陈文敏係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 我諗即係都重申一点啦，即係头先陈文敏提到香港普通法嗰、那個對一啲法例嘅解釋同內地嘅一套咧係好唔同嘅。咁起碼我自己咧，我從來都唔覺得話我哋優越性嘅，即係我哋呢一套就最好噶啦。國內嗰套就唔掂嘅。其實唔係呢樣嘢嘅。其實一國兩制一個好重要嘅精神咧，其實就係尊重對方嗰個做法。我哋有我哋自己嘅做法，國內有國內嘅做法。但係喺譬如國安條例呢個例子啦，喺基本法呢個例子咧，就冇辦法啦，一定要有兩個制度之間點去互相適應嘅情況。咁呢個可能就係我哋成日講一國兩制嗰個精髓咯。點樣去保存我哋自己一制之餘，又可以尊重翻內地嗰套。 咁喺呢單案裏面呢，就法官都話呢，即係而家嗰個刑事訴訟條例呢都講到特別情況之下可以拒絕被控人保釋嘅，咁條文呢個重點都唔同，但係個意義就好相似嘅。咁講到即係所謂陳文敏所講嘅淡化啦，咁至於即係點樣實行呢，國安法仲有排去睇。